升红旗襟章的要求，但要求台湾的机组人员除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襟章，暂时不用佩戴任何襟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同有雷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98点，升97点，成交金额19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8点，升58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5元升2毫，中国平安51.65升过3，联想集团5.06升2毫，中国恒大14.88跌3.2，吉利汽车12.62升6.2，建设银行6.49冇起跌，恒生 H 股107.6升9毫，中人寿26元系升4毫，盈富基金26.05升5仙，中移动86.9升7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2，英镑9.99，瑞士法郎7.987，澳元5.816，加元5.79，新西兰元5.534，欧元8.711，每百日元对港元7.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659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1,720元，跌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0.96美元，卖出1,26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风路咧系影响到挤塞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啦，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咁慢线系封闭噶。就系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啦，因为有爆水管影响啊，慢线就封闭。咁呢个封路咧，影响到今日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啦，即系三号干线西九龙快速公路去油麻地方向咧，就稍微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村，就系受到封路影响啦。咁今日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快速公路去油麻地方向就挤塞，龙尾喺南昌村。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仔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啦，龙尾就去到道路置道。咁喺新界方面，今日西贡普通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万年街都系挤塞噶。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去到北港路。咁反方向去九龙啦，近住万年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惠民路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入口去机场、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药会不会影响你的驾驶能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实在太多了，讲紧嘅系呢啲悬疑嘅电影同埋电视剧。究竟真实的罪案是怎样的呢？逢星期二全新环节《晨光伽利略》，有犯罪学家和我们一起留意每个蛛丝马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喂，你屋企啲电器要还我啦！ 吓、 好彩，原来是发恶梦。唔好啦，以后出街同瞓觉之前，唔好用遥控器熄电视机，而系要熄咗电视机嘅总掣稳阵啲。洗衫之前就攞走晒衫袋、裤袋里面嘅嘢，仲要记住将部洗衣机放喺干燥嘅地方，同埋要定期揾有经验嘅师傅维修同埋保养啲电器，咁就瞓得安乐啦。如有查询，请致电1823或浏览机电工程处网页 www.emsd.gov.hk。 全新一辑《香港有你》，主持杨立门，每集请嚟不同专业嘅两位嘉宾，嚟个三人龙门阵，思考点样令香港喺未来走得更远。 今集嘉宾系曾经领军对抗沙士同猪流感等疫症嘅沈祖尧同梁卓伟医生，佢哋分别喺中文大学同香港大学肩负起教育使命，从医学教育起步，迎接时代带俾新一代香港人嘅新挑战。 香港有你，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恶劣天气下，雇主要做啲咩啊？ 咩都唔做，逐格回味下好天气嘅日子， 梗系唔得啦，系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啊！ 个措施包括乜嘢啊？ 哦，咁都系咧，逐格咁样安排好一切嘅措施，咁就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嘅成果啦。 唔得啦，要有啊撤离路径啊，同埋急救嘅设备啊！ 哦，急救嘅设备咧，你都可以逐格。 够啦，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郑世豪。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呢位家长，我唔系同你辩事。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呢？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3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仲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嚟到礼拜三嘅自由早啊，早晨， 系啦， 使唔使我哋第一时间咧，先讲一声我哋口号先啊，就一家大细， 我撑你， 哇，多谢晒，琴日岂止一家大细， 哇， 三家大细都嚟晒， 我见到三代同堂又见到啦， 系呢个最基本啊。 系啊，同埋有一个家庭咧，好似系爸爸妈妈，即系外父外母嗰边啦，爸爸妈妈嗰边咧，全部都嚟10几人，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影相啊？ 系啊，但系佢哋咧，即系因为我哋琴日咧就即系话完成咗我哋个 show 啦，家大细我撑你， 我撑你，系啦，就是、一个俾大家端午节好好享受个下午啊，大家嚟表演， 系啦， 咁啊，嚟表演。 咁因为之前我哋宣传就话咧，欢迎大家咧跨代啦， 系 阿爷阿嫲啊，即系总之咩儿生咩 job 都嚟咧，咁结果咧佢哋比较内敛噶。咁好多家庭组合上嚟嘅时候咧，譬如3、4个，咁你谂住啊，都已经几多人啦， 系以为讲系，咦，即系你一家嚟， 都一家大细都好感动啦，已经。好啦，点知我哋完 show 之后咧，佢哋上嚟揾我哋影相咧，点解 你多咗几个家庭嘅 成队兵嚟嘅嗰度？我谂住你带咁多朋友嚟，唔系，全部屋企人嚟嘅。 系啊，系啊，感觉咧好 sweet 啊，真系。 我话阿姨先早系咁样，你应该全部上晒嚟。 系啊，即系我哋个台几咁大先得噶。 即系唔使表演噶，你企喺度已经系一个震撼，已经系一个支持。 好多噶，同埋咧，我发觉咧，第二个特点系咩咧？我哋琴日咧，即系唔系好敢咧，轻易咧就去判断佢哋嘅身份 啊。当然啦，即系估唔到啊。首先嗰啲咧，我哋以为系奶奶辈啦，妈妈辈，即系嫲嫲辈嗰个咧，有啲真系好后生嘅，你即系点睇都睇唔出吓，你嫲嫲定系妈妈咧？ 即系 当佢喺度嗌啊！ 即系当佢开口咧，佢话我系嫲嫲嚟嘅时候咧，我哋有几个呆咗。 哇！ 你系嫲嫲？哇！咁阿田呢啲太麻嚟嘅咯，真系 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嘅咯。系咪证明而家咧，大家嗰啲叫做咩家庭嗰、那个年纪啊？越降越低噶。我谂琴日我哋见到嗰个嫲嫲咧，我谂佢最多50几嘅啫。 系。 我五啊几嘅咋，系咪啊？应该 你讲边个嫲嫲？ 其中有一个嫲嫲，即系佢好难讲翻边个家庭组合。 影相定系表演嗰、那个？ 好似 你使乜讲啊？净系阿胡乐贤个妈妈都已经后生啦，咩嫲咧？咪仲要三个孙仔孙女嘅嫲嫲？ 系啊！ 你同阿陈琦拍埋，即系唔系话陈琦咩啊？吓，即系都系两姐妹咁 嘅。啊，你自己又知道讲错嘢噶？ 唔系我惊住阿陈琦去听住噶嘛，因为 你琴日已经讲咗好多次啦。 系啊，但系嫲。好 后 生 系 啦，两姊妹咁样佢哋， 同埋咧唔单止佢哋个样啊，佢哋个心态咧，其实都好年轻 啊。 即系我见到咧，譬如阿陈琦同埋胡老太咯，我哋仲叫佢胡老太， 胡老太啊，真系 胡 Auntie 就差唔多啊，真系。佢哋两个咧，即系会搭住膊头啊，自己自拍啊，跟住佢哋讲嘅嘢，你会见到陈琦，譬如同佢哋一齐去就接受记者访问嗰阵时咧，陈琦系会拖住佢奶奶，跟住就一齐去做访问。 相信 呢啲画面系你会觉得佢哋系真嘅。 系啱啱我啱啱想话真， 唔系做样话俾你哋知，哦，佢系我奶奶啊嘛，即系佢哋喂奶奶行啦，我哋一齐去啦咁样咯。 你做唔做到啊？阿田 系啊，我有嘅，但我奶奶搣开我手啫嘛。 咁你攞另外一只手捉住佢嗰只手啊嘛。 系因为咧好多老人家，因为我奶奶都八十几岁啦，佢会觉得我自己仲行得嘅，唔使你扶啊，即系。 唔系你又捉得太实咧，系咪啊？ 我紧张啫嘛。 系啊系咩？ 阿田话我冇用力噶啦，不过我只手系可以摧毁一切啊。 紧张啫嘛。 琴日几开心嘅，我觉得咧，因为有啲家庭嗰啲表演咧， 系 好嗱，你又好难话佢好出色噶啦。但系咧就好出位，我特别中意咧就系开头有两个好细嘅僆仔，我唔知四五系咪四五岁到应该 讲故事 嗰个咧， 讲故事 四五岁到啦， 系好似六岁同埋五六岁 五六 岁 啦，好细个啫嘛，跟住走出嚟咧，哇两个 越讲越远啦，个 range 去到 佢两个四五岁咁样 主持嚟噶， 哦，佢两个着到武松打虎咁样，一个戴咗个老虎头，有埋虎牙咧嗰啲面罩咧咁样上咗嚟，哇咁样，另一个三角龙 系啦， 佢系真系代表咗而家啲僆仔咧最中意嘅嗰啲一啲 动物咯， 动物好多小朋友中意恐龙噶， 系咪啊？ 所以点解阿田喺玩星期天好受欢迎？ 咁梗系啦，佢系恐龙界嘅翘楚啊嘛， 唔系佢系恐龙让梨啊，佢两个僆仔好得意啊， 系啊，仲有其他啲表演咧，有嗱有一个跳拉丁舞嘅，要 呢个我好记得啊，呢个即系首先个妹妹跳得好好啦， 又靓啦，仲有裙仔， 但即系如果呢个女女个爸爸有我哋访问佢嗰阵时，佢有讲到嘅。其实咧，我就唔系谂住上嚟跳嘅，系我个女好中意跳舞，咁我就陪佢跳。嗱，净系呢一格已经好 sweet 啦， 系啊。 但下一格就系个爸都忍唔住啊，即系见到个女女咧喺度跳嘅话，佢喺度嗌晒口号嗰啲咧 ，five six seven eight， 跟住就同步 速度。 哇！你见到嗰件事系完全就因为爱咯， 系啊， 系 好 warm 嘅。 嗱，仲有琴日算唔算啊？早呢个叫处女下海啊？ 其 实 我 谂 都 话 咧，好似我哋第一次 系 咪一齐 出 去？ 系啊，系啊，系啊，风 show 即系二台嘅节目有做啦，出去或者电台有做啦， 但 系代表住风骚第一次啊，真系 佢啊，琴日处男下海啊，佢应得到啊 咩啊 咩啊， 听众啊无限爱护啊，嗰个待遇 同埋一致嘅平反啊， 系啊嗱，你要多谢我啊，我琴日出到去系个衰人嚟噶， 我都觉得系 先左边一巴就话你唔好再话阿田，阿田都唔 系 好肥啫，我话你听咗十年噶啦，知啦，点知转头应话阿祖啊，你唔好再俾豪仔虾你啦，咁样，哇喂几快啊， 我都觉得系啊， 嗰啲咁样。即系热浪热吻涌埋嚟， 哇！好靓仔，原来你 系 咯，有啲人第一齐睇你， 系啊， 喺动物园 嘅。你做咩用讲真做开头咧？ 唔系，听众系好有呢个嗰啲咩善长人翁嘅心态嘅。系啦，唔系，但系我都我自己走嘅，我未冇跟公司车翻，系啦，跟住有好多即系听众就捉住啦，系啦，跟住咧佢哋会一阵可以介绍你呢个真系抵食啊，你个真系。咁跟住咧就都有听众捉住，佢就话。其实点解啊豪仔成日话你又矮啊又丑样啊都唔系啫咁，跟住我都有帮你讲解㗎。 丑样我冇讲过喎。 吓、啊、 我哋冇讲过喎。 可能系我自己觉得啦。 我冇讲过， 我话晒你官仔骨骨 嘅，系啊，我话你茶壶龙水嘅， 咁跟住 我话你唔高， 唔系我即刻帮你哋解围噶，我话唔系呢啲系我哋嗰个气氛嚟嘅，咁佢哋咧都想令到听众啊快啲记得我，好矮嗰个咪阿祖咯，我话其实呢个系啱数噶， 点解冇人为我平反嘅？豪仔把口都唔系咁衰， 冇啊， 冇人 问候啊，陈小 B 噶， 唔系我个仔啫嘛， 真系好多人问候， 系 啊，你都解说两句啊，小 B 而家点啊？ OK 嘅，琴日。我就带住大家诚意嘅祝福，就走去医院度，咁 都系讲故事， 系啦，都系讲故事咁啊。不过阴公啊，因为咧佢因为要轮奸噶嘛，我谂所有家长都知道你喺呢啲儿童病房咧，冇一个铁人嚟 嚟噶，大佬24小时咩？咁啊， 同埋真系医院好瞓咩？ 系啊，咁啊，老婆都要即系中间翻去恰一恰咧。哇，嗰恰一恰佢几个钟咧，阿 B 啊就唱足几个钟大戏啊！ 做咗啲咩先佢？ 狂叫啊！狂呼我开啊！ 咩叫唱大戏咧？ 帝女花唱咗出嚟。 首先系啦，首先有眼泪啦， 第二 就有呐喊啦，第三有做手啦，齐晒。哇！佢只手直情系咧，真系做大戏嘅。 系 人哋做嗰啲咩歌剧嗰啲咧，咪两只手定根咧 ，rush through 啊！哇！ 即系仰天咁样，天啊咁样。 点解你俾个爸爸我？ 我要妈妈。 佢真系两只手。就是咁样怼出嚟咧，然后不停喺度话妈妈，哇哇！你即系加埋个字幕咧，出 DVD 啊！你不如真系睇咯。 你琴日朝早两个钟头，即系啱啱送佢入院嘅时候，两个钟头 OK 噶。 因为朝头早咧，佢温温顿顿啲药未过咧，唔系好认到你边个。到到晏昼咧，啲药力过咗，又开始眼瞓，想瞓觉嘅时候咧，突然间望到一个胡须邋遢嘅咁样咧。 点解冇晒温柔嘅？点解？ 不都 OK 嘅，因为去到最后咧，凭住我呢个无限嘅父爱啦，再加上讲故事嘅威力啦，咁佢就都恰着咗一阵咁样嘅。 佢嗌到攰啫，其实唔系你嘅力量啊。 但系隔篱病床嗰啲咧，又冇喺度不停喺度秒你，即系喺度谂咧，就系话呢个咩爸爸嚟？个仔咁唔中意佢嘅，系啊嘛。我要嗌媽媽，即係要樣係咁嘅。 你知唔知好正常？琴日有大部分時間都係啲媽媽喺度嘅咋。 係啊， 我琴日好似入咗女廁咁啊！我咁 入咗女廁係咩感覺咧？咁 女廁，佢哋個個都媽媽，仲要咧，你知啦，即係媽媽咧，佢哋會交流一啲嘢咧。 你交流心得啦。 你唔係好方便聽嘅，例如咧，我見到有個媽媽就話：哎呀，你使唔使而家餵奶？我幫你咧拉鏈啊。跟住我仲係咯，唔知點解埋身咧唔係幾得咧？我幾想搭嘅係咩？埋唔到身咩？咁 係啊， 使唔使？ 係啊，我幫你拉鏈啊，咁樣係咪啊？ 好正經嘅我哋呢啲， 係 啊。咁但係就此起彼落啦，呢邊靜咧就嗰邊喊咯。 咁但係你 病房好多人， 我以為佢哋會係大合唱嘅添，一個喊。见到嗰边哇，你嗌到咁澎湃，我都忍唔住哼一两句添咁、啊、样。 知点解夹我时间嘅佢哋？呢、這个唱完咧，嗰度咁啊，到我接力咯，嗰边再喊。 系啊， 系啊，嗰边嗌完之后咧，就嗰度扭啦。 有啲酝酿噶嘛，你明唔明？ 要酝酿噶，同埋我都系互相咧有一种包庇咁样噶。佢头先都喊得咁大声啦，我都冇理由冇翻五分钟表演啦。我真系好厉害喎。跟住 到你个仔瞓嗰时候，人哋个仔又喊咧，话喂唔好嘈，佢啱啱瞓着咁样。 有啊有啊喺度，同埋佢哋互相喊啲内容都唔同嘅。我呢个好简单，就系、是、要我妈嘅啫。跟住咧对面嗰个咧细得就系四个月，唔知喊乜。系啦，就埋身嗰个咯。 估唔到啦。 系啊，嗰个就属于埋。身肉搏嘅，所以我妈都走埋去受心得，系啦，我就唯一隔篱睇住，我未搞掂啊，你唔好叫我啊，咁样，我嗰边大过， 系啊，你觉得人哋真系要叫你帮手啊，系啊，刺激下人哋啊， 即系作人为快乐之本啊嘛，你喺度又话咧，嗬，你喺度见到你，咦，你兼职奶妈过嚟啦， 边个需要帮手？ 奶妈婆， 跟住改变嗰个咧，就喂药。点知咧嗰个大啲嘅，我谂六岁啦，系啦，每饮一啖就呕一啖，每饮一啖就呕一啖，去到最后咧，连姑娘都走埋嚟恐吓佢，嗱唔好再呕啦，唔好再呕啦，哇，佢仲咁恶嘅，原来 即刻吞翻啦，呕吐物啊， 唔系，但系 吞落去， 你冇谂过饮一啖药饮廿分钟咯。哇！嗰个细路都饮足廿分钟， 喊紧啊，又病紧 咧， 所以我哋都话，除咗系爸爸妈妈咧，小朋友咧，即系病嘅时候就会好辛苦。其实咧，医护人员，你谂下，长期大合唱喎， 都系噶， 系啊。所以即系儿童病房里面咧，即系妈妈辛苦之余咧，故事，我就姑娘、姑娘护士，佢哋都系 犀利啊！ 姑娘护士系啦，佢哋都好辛苦噶， 系啊。所以我特别要点唱俾琴日。即系之后咗巡房个好靓嗰个女医生， 我哋仲系记住佢。 你下昼冇巡啊？系嘛？因为 下昼冇巡，真系。 因为你嚟啊嘛，你知道。 我晏昼再去 人哋啊， 都唔系嘅。所以琴日咧，对我嚟讲咧，等于上昼就 系 一个咧一家大细喺台面上面我撑你， 系 去到夜晚你就会见到咧。其实家庭要撑你咧，嗰个力量咧，背后运作就真系好攰噶。 然之后好啦，我哋多谢晒琴日嚟支持我哋嘅所有嘅我支持风骚快云嘅观众啊、听众啊，多谢你支持。 多谢晒，精彩片段好快会俾大家听翻啦。 系。 爸爸用萝莉载着榴莲回家，夕阳将影子拉得长又长，有好多榴莲在爸爸手上。1、2、3、4、5、6、7，加上爸爸的头一共有八粒。妈妈将包子铺在地上，那就要开始一顿榴莲晚餐。哦，塞扬的爸爸，你用厚厚的手掌，将满满的榴莲一 家的希望。哦，塞扬塞扬的家，好吃的一起分享，难吃的也来尝尝，让我们一起期盼下一粒榴莲更香。三四五六七，加上爸爸的头，一共有八粒。妈妈将包子铺在地上，她就要开始一顿榴莲晚餐。哦，塞扬的爸爸，你有厚厚的手掌，像长满刺的榴莲，一粒粒打开，像打开一家的希望。塞扬塞扬的家，好吃的一起分享，难吃的也来尝尝，让我们一起期盼下一粒榴莲更香。哦，塞扬的爸爸和妈妈，孩子们都会长大，要用自己的双手选择去打开榴莲，开拓自己的希望。榴莲它长满了刺，或许会令人受伤，就和你一样。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啊早，我问下你啦。咁咧，如果咧，你出到去即系咩地方食饭啊、饮茶啊、酒吧咩都好啦，有两个女人向你搭讪，一个系桂花田， 哇系 咁嘅类型，一个 贤妻良母， 系啦，一个 手饰可餐， 系啦，一个 食埋扒咁啊， 会反胃嘅， 一个系好似琴日我哋其中一个嘉宾连思雅咁样，咁嘅类型，系啦，你净系可以接受一个人嘅电话邀请。抄牌嘅啫， 唔使谂噶。 你会拣边个？ 咁连思雅啦，梗系 系咯，可点解？ 同我年纪近啲啊嘛，系咪？ 但系年纪近啫，高度唔近，你唔谂下嘅。 我成日都中意向难处嗰啲度进发嘅，梗系向嗰个方向度行噶啦。 系啊， 系咪？啊，连思雅又咁 nice 啊，琴日我哋倾偈都好开心啊。 系咯。 咁我再问得仔细啲啦。 好啊，好啊。 接受边一个人嘅抄牌嘅电话系安全啲？ 咁我觉得呢阿田系几安全嘅。 系边度代表安全呢真系。 因为呢佢有一定嘅份量啦即系嗰个温暖嘅感觉啦简直就好似一个妈妈咁样啊妈妈点会危险啊 系 咪安铁咁啊嘛黐住唔会走啦。 系 真 系 好 麻烦啫咁系咪我出嚟饮嘢啫做咩搵个系咁㗎哇妈妈咁我咁。 即系如果呢我喺酒吧度呢有两个咁样嘅人走埋嚟问我攞电话呢。 系一齐走埋嚟 嘅。即系你当先后啦咩都好啦。我喺心里面呢我都会觉得连思雅嗰个类型问我攞电话，一定有啲警棍嘅， 系嘛？咁 会唔会有整蛊嘅咩？嗰啲闭路电视喺度拍紧嘅游戏 你都仲有少少自知之明，曾志豪 点似你啫？吓、啊，你直情都置身死于道外啦。 其实我想啫嘛， 我 真嘅。如果喺个酒吧度试过嘅，即系有人走过嚟同你倾偈咧，我系立即面红，跟住我系会借尿遁走噶。 即系如果系连思雅嗰个类型嘅， 都走啊！ 啊你 花田咁，我讲真嘅唔似啊，系咪？ 如果桂花田啲， 我系会都会噶。即系 先生， 你咪同我话唔需要咯吓？你话唔使拖地啊？唔使过嚟啦。 要咩嘅 請問？需要拖地咯。 我冇話同你拖地喎，我同你抹嘴嘅喎。 哇，咁更加唔需要啦。我有自家人自備咗口水堅啊。 嗱，現實生活即係可能你真係發覺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 自己 有冇咁多？唔係咯，大佬 啊，飲大兩杯啊！ 你又唔係即係咩關楚耀嗰啲？有冇咁多喜愛夜蒲會走嚟問你即係攞電話咧？嗱，咁原來喺網絡世界都係一模一樣嘅。咁今日咧， 即係網絡世界 網絡世界 Facebook， 咁你咪有好多嗰啲邀請嘅。嗱呢个呢我係一早已经有呢种戒心㗎啦。 唔係成日有嗰啲叫朋友要求啊，就會叫你啊， 可唔可以做朋友啊咁樣， 係啦。 佢有好多嗰啲，全部都係咧角色 pose 啦，上靚下索啦，左突右翹啦，全部都係嗰啲類型嚟 嘅。同埋大部分咧，我真係日日都 收到。仲要外籍嘅， 係啦，唔係香港籍嘅，即係可能係東南亞嘅又有啦。 係啊，咩俄羅斯啊，好多嗰啲啊，真係唔知點解。 俄羅斯點解唔講都要講俄羅斯咧？請問？ 喂，佢因為俄羅斯嘅 BB 啊嘛，係啊，我哋簡稱就哦 Russia B Russia。你会唔会接受啊？嗰啲 全部都唔接受， 因为我唔识讲俄文， 佢沟通唔到嘅啫。 唔系，我都冇接受。 唔系，我都有 click 落去 睇 嘅。 我好懒噶，但我见到嗰啲我都唔敢噶。 好懒识朋友噶， 系啊，但我都唔敢嘅。同埋咧，唔知点解咧，呢一啲类型嘅人咧，总系即系佢明明系冬天咧，都着到热带咁样噶。 同埋咧，有一个特点噶，我有 click 入去睇咧， 两个定一个？ 系啊， 点 特点法咧？唔 系， 你觉得好特 点？系咯，意思系话，如果你 click 入去睇嘅话咧，你会见到其实佢系冇乜摆相啊，嗰样嘢，可能净系得张portfolio 嗰张相咧，一张相咁。呢啲咧就真系有危机啦。 嗱，咁啊，电脑。保安专家咧，今日已经提醒你啦。大部分呢啲账户咧系假账户，你成为佢朋友，佢唔系话即时会点样死咗你部机。不过咧，如果你同佢再倾偈咧，就会成为黑客咧入侵你电脑嘅一个桥头等嚟嘅。咁所以咧，佢话你如果有人 at 你咧，唔好理佢 at 咗嘅，佢嘅建议系咩？即时删除啊，靓嘅要小心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私人住宅楼价持续上升，连续六个月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327.4，按月升2.1%，升幅较三月收窄0.2%，指数已经连升13个月。上个月私楼楼价按年亦都升19.8%，今年以嚟累计升6.5%。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向财委会推荐启德体育园项目近319亿元嘅拨款申请，之后交由财委会审议。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冯程淑仪喺会议开始时表示，若果采用传统方式招标而失败，先采用提案诱因嘅方式。投标者会因为知道当局的后着而不在第一轮入标，因而浪费时间和令造价上升，所以当局决定维持提案诱因的做法。他又说，若果采用政府营运场地的方式，只能按政府采购政策和规则，这样营运商业和大型设施会不够灵活，头两年会出现亏损。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民建联谭耀宗表示，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日前的讲话只是中央重新立场，肯定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当中并不关乎收紧对港规范问题。他说基本法列明要求特区政府就23条自行立法，中央重新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事。谭耀宗又说，本土自决和香港独立等议题明显违反基本法，他认为作为领导人见到走相反方向，中央一再重申对一国两制的坚定不移，是有现实需要，并非收窄香港的权力。南韩法务部表示，正从丹麦引渡回国的南韩亲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顺实的女郑尤拉，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转机转乘飞往南韩的大韩航空客机之后，立即被南韩检方扣留。预计客机将会在下午抵达仁川机场，抵埗之后将立即被押送至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接受调查。根据法律，检方可以拘留郑尤拉最多48小时，期间就他的具体犯罪事实请求法院签发逮捕令。由于案情严重，检方最快会在明晚请求法院签发逮捕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同有雷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0点，升58点，成交金额297亿2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12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1点，升3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2.2跌2.6，中国平安51.4升1.05，中国恒大14.92跌2.8，吉利汽车12.66升6.6，联想集团5.07升2.2，盈富基金26.05升5，建设银行6.48跌1，恒生 H 股107.5升8，中人寿25.9升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1.13，瑞士法郎0.976，澳元0.745，加元1.346，新西兰元0.709，人民币6.853，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0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1720元，跌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86美元，卖出12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啲道路工程咧，影响到挤塞噶。西贡嘅普通道啦，近住西贡乡事会理对出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嘅普通道啊，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入西贡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万公窝路；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惠民路噶。咁就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咁另外牛头角道。佐敦谷交界咧，系由于有道路工程啊，咁而家牛头角道啦，佐敦谷北道交界咧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德宝花园对出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出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咁较早前西九龙咧去翻油麻地方向啦，就系受广东道嘅修路工程影响噶，咁啊比较挤塞。咁但系而家车龙咧就散咗好多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奥运站啦，就系由于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慢线嘅道路工程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龙尾排到道路至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入口机场啦、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全新一辑《香港有你》，主持杨立门，每集请嚟不同专业嘅两位嘉宾，嚟个三人龙门阵，思考点样令香港喺未来走得更远。 今集嘉宾系曾经领军对抗沙士同猪流感等疫症嘅沈祖尧同梁卓伟医生，佢哋分别喺中文大学同香港大学肩负起教育使命，从医学教育起步，迎接时代带俾新一代香港人嘅新挑战。 香港有你，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8:30，港台电视31播出。 一阴一阳， 太极是有益身心的国术， 以柔制刚。 不过在公共行政上耍太极就不是好事了， 如风持弊， 尤其是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如果耍太极推卸责任就是行政失当， 污染失责。 我们必须向种种行政失当说不，推卸无理，申诉有道，欢迎与申诉专员公署联络，电话2629-0555。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唉，真系对呢个人唔使太好啊。点解啊？对佢好，佢系唔会记得噶；对佢衰咩，佢都可能会唔记得噶。因为佢点噶？佢成日都唔记得嘢啦，咩好又唔记得，唔好又唔记得。人哋请我哋食自助餐咧，唔讲唔知，原来佢啊系咩？我几时去啊？食嗰啲咩啊？喺边度嚟啊？同边个去啊？边有冇去啊？唉，一番心意请佢食嘅，谂住多谢佢，结果唉，原本谂住有第二次嘅多谢嘅。都系谂住悭翻啦，因为点解佢成日都会唔记得嘢，食完都唔记得嘅。我哋有请我呢个拍档，好多嘢都唔记得嘅。曾志豪，你叫咩？自己叫咩名啊？ 哇！你讲到多谢呢两个字，好似有啲印象啦。我终于记得啦，系啊系啊系啊，好似系食咗一餐劲嘅。正所谓咩啊？施恩莫忘报啊嘛。即系我的意思系你施恩就莫忘我记得你回报。 系要你报，你记得我请我哋食就算啦。 报即系报到 原因啦。 一人少句咧，而家嘅时间只系10:39，就我哋点样做到1点啊？咁样 湿晒汗，我点解会湿晒汗？因为好嬲猪啊！系啊， 就因为请咗人食嘢。 我请你食嘢，你唔使记住咩原因，我记得我请你食嘢咪好咯。你真系啊！ 我明嘅，我明嘅。古代有好多成语都系咧讲紧咧，即系受人恩惠嗰个记得噶，嗰啲咩受人恩果千年记啊，一饭之恩啊，不可忘啊嗰啲咧，系啦， 系嗰啲报咗一。 系啊，现代嗰个系咩？简单啲，猴仔唔好得罪女人啊，知唔知啊？ 唉。 所以人类真系好可怕嘅，食佢一餐饭咧，记要记好耐嘅。喂，大佬嘅人生咁多餐饭，记唔晒噶嘛，系咪？话唔定其实佢可能有大把机会再请我食饭咧，点记得咁多先得噶？所以证明咗一样嘢，真系人脑唔系电脑，有好多嘢咧，你不能够咧无限记忆咁样咧存储喺你自己脑海里边嘅。一讲到人脑同电脑，你梗系会记得中国棋王柯洁啦。唔经唔觉咧，我哋其实有一场都唔记得提佢啦，三场。人机大战，结果当然大家都知啦，输晒。咁啊，究竟一个即系棋王输俾电脑之后咧，其实佢会做啲咩嘅咧？哇，呢、這个我反而觉得咧系大家最想知，因为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哇，佢哋咧即系应该会有一个好高超嘅意志啦，亦都会有咧好冷静嘅头脑啦，甚至乎可能会有钢铁一般嘅神经咧。咁啊，输咗其实会点嘅咧？我哋普通人输咗，可能就会即系花天酒地啊，又或者话有啲咩以泪洗面啊、喊啊咁样。咁究竟一个棋王，一个要以冷静见称嘅呢一个咁样嘅运动项目，佢嘅运动员输咗之后，究竟会做啲咩嘅咧？答案就系、是，其实同普通人系冇乜分别嘅。阿柯洁接受访问咧，佢就喺人机大战之后，佢连续饮酒饮咗9个钟头。啊，我谂呢点应该赢咗好多大部分嘅人士。你可能会饮酒，你饮9罐啤酒都唔出奇。佢系饮咗9个钟头酒，大佬，我啊真系冇试过啦。佢啊真系厉害。真系可能咧输咗咁多场就饮翻咁多场嚟泄愤，然后点咧？佢只系瞓咗2个钟啫，哇阴功咯！大家都挨过夜啦，只系瞓咗2个钟。不过有乜嘢可以即系叫做入心入肺咧？就系佢嗰2个钟头发咗咩梦啊？我相信大家都好易估到，佢发梦自己喺梦中啦。就击败咗 AlphaGo， 系啊，冇错，现实输咗。喺发梦嘅时候咧，佢就不停喺度谂紧自己最后一局人机大战。哎呀，我可唔可以发挥失更加好咧？点样可以再厉害啲咧？所以咧，佢话佢一路咧就喺度饮酒，饮酒嘅时候咧就喺度同其他棋手咧喺度讲棋啦。然后咧一路饮到咧，佢系几点开始饮酒咧？晏昼6点开始饮，一路饮到咧第二日嘅凌晨3点钟。哇，犀利！咁但系各位你知唔知啊？佢喺凌晨3点钟咧之后，仅仅3小时，6点就要搭飞机去韩国。点解啊？唔系整容，唔系去美容，佢系要去参加围棋另一个比赛。哇！所以其实咧，佢只系瞓咗2个钟头，佢就起身，然后就去参加比赛。咁当然啦，佢唔系话一到步就即刻去即系作战嘅。咁但系你知唔知喺佢跟住参加呢个南韩嘅一个世界围棋棋王赛嘅赛事里面，佢发生啲咩事？佢第一个对手系一个9段嘅南韩棋手，结果只系瞓咗几个钟，即系起码之前瞓咗几个钟，又借酒消愁咗9个钟嘅柯洁，轻轻松松击败咗对手。佢赢对方唔系一件好惊奇嘅事，但系惊奇嘅地方系赢得好轻松，同埋系点解咧？佢原来用咗好多AlphaGo 嘅招数， 嗱，呢个真系紧要啦。原来佢同人机大战咗咧三场之后咧，系表面上好似话人脑咧完全系失败咗、输咗。咁但系佢得着系咩咧？佢学识咗好多咧对手 AlphaGo 嘅一啲招数啊。咁咧，佢话而家咧唔单止系佢啊，直情系咧世界好多嘅围棋选手咧，原来而家都流行一种新嘅行法咧，就系、是、用 AlphaGo 嘅招数。即系由于我哋呢啲直情系围棋，唔系门外汉啊，对面海汉啊，真系唔识。即系我哋唔系好明白咧咩叫做 AlphaGo 嘅招数，但系咧就好似之前所讲啦，佢话电脑谂嘅嘢咧系大胆奔放过人脑啊。因为电脑会行一啲咧人类选手咧唔会谂嘅地方，行一啲唔会出现嘅招数出嚟。佢话咧经过同电脑对决之后咧，佢个自信心反而大咗啦。佢落招嘅时候咧，反而系亦都系大胆咗好多。嗱，咁啊再次证明啦，我哋真系唔使咁悲观，系输咗俾电脑，但系原来人脑咧系同佢互相竞争里边咧，我哋都有进步到嘅。而家唔单止系柯洁。其他人咧，原来都一路研究紧咧 AlphaGo 咧，过去咁多场比赛里边咧，佢嘅招数究竟系点样？咁咪好咯，因为我谂啊，无论人脑同埋电脑咧，有一样嘢咧，都系一个好紧要嘅本质，唔系记得几多，而系学到几多，能唔能够喺失败之中咧学习？如果你输咗俾电脑之后，你灰心、你沮丧、你望住部电脑，你想打烂佢嘅话咧，对唔住，你真系成唔到大气噶。咁所以呢个系咪一个好嘅经典嘅例子先？佢真系示范咗俾你听，唔好畏惧你嘅对手，试下喺你嘅对手身上学一啲正面竞争有帮助嘅嘢，呢、这个先系人类最强嘅本能啊！风头火势，记住啦，阿祖，唔好畏惧外界嘅嘲笑，应该嘲笑里边学习下，睇下边度可以跌低，边度可以企得翻身。唔使夹高脚噶啦 ，OK 噶啦，呢、这个高度啱啱好。我哋有请琴日处男下海，可以话系得到一片掌声嘅黄耀祖。 对于身高啊，各样嘢，我从来咧都系充满自信嘅，因为嗰个自信系嚟自对鞋入边嗰个自信争噶嘛，系咪先？但系 自信争，你先系咪争啲自信？ 唔系啊，占咗一啲嘢，咁咪个自信咪高啲咯。 自信争， 系咯，自信争， 如果你争啲自信嘅，就用啲自信争啦。系啦，你有冇用自信电啊？ 咩自信咩啊？ 自信电啊？ 咩电啊？ 嗰啲占住嗰啲咧？ 占系嘛？ 系咯，电一电高佢啊嘛。 哦， 佢讲 讲咩啊？ 佢讲香港 肩头啊！ 我就唔讲个肩头啦吓，我今日咧想讲 WiFi， 点解咁讲咧？我谂而家咧即系你去到咩地方都好啦，成日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噶啦。喂，个 WiFi 密码系乜嘢咧？香港咧，我谂我哋去到朋友屋企或者我哋翻到嚟公司啦，好多地方咧都需要一个密码，点样去上 WiFi？ 但系有冇谂过，如果一个城市又或者一个国家，佢哋可以做到全城免费 WiFi， 又会系点嘅咧？今日睇到报道咧就话啦，欧盟啦就通过咗 WiFi for EU 呢一个嘅计划啊，成员国里面咧有8000个城市啦，将会得到免费嘅 WiFi， 预计2020年咧就会完成噶啦，即系讲紧。其实三四年之后咧，佢哋成个欧盟嘅地方嘅城市咧，就会得到呢个免费嘅 WiFi 咯。嗱，但其实我再做咗啲嘅搜集嘅话咧，知道除咗欧盟之外咧，其实世界各地咧好多大城市喺好几年之前咧，已经系开始咗去一步一步达至就系呢个全城有免费 WiFi。譬如纽约咁样啦吓，佢哋咧有呢个数年前已经有全城免费 WiFi 嘅计划，希望咧可以喺几年里面咧就可以完成到。个做法咧就系将7000个啦旧式嘅电话亭转化成为呢个 WiFi 嘅发射艇，而且你话免费咁有几快啫？我话俾你知，真系好快啊！佢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可以喺5至30秒之间咧就可以成功下载到一套2个钟头嘅高清电影。咁你谂下啦。肯定我自己先啦吓，我嘅公司啦，或者我自己嘅屋企啦，个 WiFi 都冇咁快啊吓，咁啊可能你又会问啦吓，咁样哇会唔会系令到个政府啦有一个好大嘅承担，要使好多钱？其实都唔系噶，譬如纽约咁样啦，佢哋就预计咗可以咧靠住呢个广告嘅收入去支持住啊，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而家要卖广告嘅话，系咪真系仲喺电视台度卖广告啊？网上面呢一啲咧，即系嗰个 大家睇嗰個點擊率咧係非常之高噶嘛。佢哋覺得咧靠住廣告嘅收入咧係可以支持到免費去提供一個 WiFi 嘅服務嘅，又或者近啲啊首爾咁樣啦。佢哋咧喺今年裡面咧就將會提供到全市嘅高速免費 WiFi， 不論係對佢哋嘅旅遊業啦，又或者佢哋自己嘅國家嘅市民啊，其實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方便。咁當然有朋友就會話嘅，喂，好多私隱條款裡面度啊，會唔會有漏洞，會唔會有問題噶？咁當然唔同嘅國家咧，佢哋都喺度啊嘗試去解決呢啲問題嘅。但如果我舉多一個可能大家唔係好認識甚至冇去過嘅國家，佢哋原來喺2007年咧已經咧推行咗呢個全城嘅免費 WiFi 啊。講緊嘅咧就係愛沙尼亞呢一個地方，講唔單止佢哋嘅公園啦、廣場、機場呢一啲地方啊，好正常啊。我哋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啦，但甚至沙灘、森林，佢哋都有呢個全城免費 WiFi。嗰個分別係在於啲乜嘢呢？佢哋係可以令到呢個國家嘅效率係變得更加高嘅。例如，佢哋2007年已經成為咗全球首個啊喺普選裡面令到佢哋嘅選民可以喺網上面投票嘅國家。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數據喺度嘅。例如咧，佢哋所有市民嘅醫療記錄啦，已經係用雲端嚟儲存，所以病人咧去到任何地方啊要求診嘅話，已經唔再需要重新填寫一啲個人嘅資料啊，或者病歷嘅資料啊，因為全部都靠雲端儲存好啦。啊，如果你要去成立一間新嘅公司，網上面做手續咧，18分鐘就可以噶啦。咁你可以見到啦，可能咧全城要免費 WiFi 會帶嚟一啲私隱嘅問題，一啲漏洞，要嘗試我哋要填翻呢啲窿窿嘅。但如果我哋真係做到嘅話咧，嗰、那個國家嘅效率啦，又或者點樣去吸引其他更加多嘅遊客，係絕對有用嘅。但調翻轉頭諗下啦，咁香港咧係。香港好似呢一方面一个全盘嘅计划，我哋从来都冇听政府讲过，但系听到啦，就算系近又好，远又好，甚至而家讲紧欧盟所有嘅国家嚟紧啊几年都会做到。我谂香港咧呢个大城市真系唔可以落后得太多啊！而家一定要有一个好好嘅计划，咁都可能要好几年之后咧先至实践到噶嘛。希望终有一日，好快啊，见到嘅将来咧，香港可以成为另一个全城得到免费 WiFi 嘅地方啊！风头火势嗱，虽然咧头先豪仔问我，如果要喺连诗雅同埋桂花田中间拣一个咧，啊同佢即系搭讪下，倾多两句偈，或者交换电话喺个酒吧度啊吓出面嘅其他地方，我梗系拣连诗雅啦。但如果要喺电台里面揾个好嘅拍档，又或者打麻雀嗰阵时有只好嘅雀脚咧，咁就非你莫属啦，我嘅拍档桂花田。 多谢多谢多谢，我系有功能嘅，系啊，我系一个好好拍档咯，我亦都系一个好好倾心事嘅朋友，我亦都系一个好人啦，我亦都好人好事啦，我亦都好。 人哋讲着脚，都系咯，冇讲心事， 系啊，我纯粹觉得赢你比较容易 嘅 啫。 即系我话俾你，我有埋其他功能嘅，但系 咩吸尘机多功能啊？ 阅读障碍、读写障碍，喺呢近呢十年咧，都听得好多嗬。但系相比起其他国家咧，香港对呢方面嘅支援啊，比较真系慢啊，同埋比较落后啊。我都系喺早十年前啦，先知道自己有阅读障碍。如果喺我读书嘅时候已经知道我有阅读障碍嘅话，再加埋支援，我肯定我系唔会成日唔中意翻学咯。系啊，我唔会话我自己好叻，但系起码会中意翻学，唔想唔翻学啦。喺早几日咧，喺度睇咗，即系啲仔女咧，即系走埋嚟睇下，啊，妈咪喺度做紧咩？咁我喺度睇稿，咁我就话，佢话我都想知道咧，我自己系咪有阅读障碍？可唔可以试下做下呢个测试？我话，喂，我冇呢个测试。佢话，哎，唔系，睇你份稿就得噶啦。咁结果佢哋咧睇我份稿咧，睇到花里花碌嘅稿咧，啊，读得好畅顺。但系当睇到一啲咧，冇间到，即系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啦，吓，冇间到嘅稿嘅段落嘅时候，有啲论尽啊。唔通佢哋真系有问题啊！我哋真系要正视啊，小朋友咧，即系嗰个阅读障碍同埋读写障碍嘅问题啊！因为咧，由小学啦到中学咧，到到考试期间咧，咁佢哋嘅中英文咧都有呢个朗读嘅环节啦。如果佢哋系有阅读障碍嘅话，咁咧就攞唔到即系较佳嘅分数啊！因为咧佢会睇到咧嘢咧啦啦咳咳啦，读得好唔畅顺嘅时候，咁点会俾分你咧？咁另外咧读写障碍咧，嗰啲小朋友就更加咧阻碍小朋友学习啊！喂，家长们啊，真系要多啲咧认识呢一方面嘅知识，从而咧 即系留意一下你嘅细蚊仔有冇呢一方面嘅烦恼，有冇呢一方面嘅问题。譬如你见到即系嗰个读写障碍系好简单，好睇到，好容易睇到嘅就系、是，譬如嗰啲左右边啦，譬如 pair 牌个牌字，咁喺另一个边嘅部首嘅时候咧，佢成日捞乱啦，或者佢啲斧头边啊成日捞乱啦，嗰啲字咧好容易咧就出错嘅时候咧，咁你都要多啲留意，唔好成日话哎呀点解写极都唔识噶你，咁对唔住啊，系佢唔想唔识噶，佢系真系有呢个障碍嘅时候，咁佢认识唔到嘅时候，咁佢咪有啲咁嘅论尽咯。哦，咁因为咧会其实由小学开始咧，你小学嗰时候我就未见到自己有咁嘅问题噶，去到中学先开始有，所以未必系话小学冇，而中学就冇噶啦咁。早上个月咧，原来中文大学咧大脑与认知研究所啊，佢开展咗香港首个关于咧脑部发展对于儿童语言认知嘅研究，招募咗300个咧出生一个月嘅香港 B B 啊，咁啊追踪佢哋咧喺嚟紧呢五年里面咧嘅大脑认知啊，同埋咧嗰个言语嘅发展啊，希望咧可以及早咧睇下佢哋有冇呢、這个脑部发展嘅障碍咧，希望可以更加咧即系藉住呢个研究报告得嚟嘅结果咧，去帮佢哋咧就治疗下佢哋嘅阅读障碍，咁希望咧即系嚟紧嗰啲细蚊仔咧就多啲早啲发现。嘅时候可以多啲支援，多啲帮助，因为咧外国咧嗰啲大学啊、中学啊，如果万一呢个细蚊仔发现佢哋系有呢个阅读障碍，又或者读写障碍咧，佢哋系会有个专人。是专人啊，是帮助呢个细蚊仔去补习噶，咁系呢个政府教育嘅支援嚟噶，所以咧呢一方面咧系好紧要噶，希望呢个研究可以普及，可以咧多啲嘅细蚊仔可以受用，同埋多啲家长认识呢两个方面嘅障碍，从而帮助你嘅细蚊仔可以好中意翻学啦。 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 阿桂花田其实真系好细心嘅，有阵时佢留意到啲冇人哋会留意嘅嘢。 其实都细心嘅，系我哋冇留意，选择留意桂花田啫。 你话俾大家听，留意到啲咩头先？ 我头先就问佢啊，你哋第一首歌咧播啲咩名嘅歌啊？ 咁我就话俾佢听， 佢可能自己答唔到， 因为太长啦。 系啦， 我就话咩榴莲咩歌咁样、哦，原来系榴莲歌儿一家唱，阿牛唱嘅。 咁我跟住呢首咧咁， 啊呢首叫做咧漂洋过海来看你。 系啦，我话点啊？你系想揾七个字嘅歌系咪啊？跟住我就话斗长啦，一系接股啊！ 原来两首歌都七个字啊！ 系啊， 咁跟住我哋就考我哋拍档啦，有冇可能我哋 upgrade 一格咧？八个字 系啦系啦， 我桂花田即刻谂到， 系、啊， 所以我哋都想我哋嘅听众，如果你谂到八个字嘅歌名咧、 啊， 你讲得好，我哋下一首播， 睇下可唔可以七百九十一路玩上去先。 报9892点升3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1.2跌3.6，中国平安51.2升8.5，中国恒大14.84跌3.6，吉利汽车12.6升6毫，联想集团5.07升2.2，盈富基金26.0无起跌，建设银行6.49无起跌，恒生 H 股107.3升6毫，中人寿25.8升2毫，中国银行3.93升3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2，英镑9.998，瑞士法郎7.986，澳元5.806，加元5.789，新西兰元5.521，欧元8.70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66。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0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1720蚊，跌5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81美元，卖出126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你讲咧，有两单封路系影响到挤塞嘅。先讲受爆水管影响啦，西贡嘅普通道近住西贡乡事会里啦，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一带嘅交通啦，西贡市中心一带嘅交通都系挤塞噶。咁而家特别系普通道啦，来回方向近住西贡乡事会里就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惠民路；反方向入西贡啦，龙尾就去到万公窝路噶。另外啦，喺九龙区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嘅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啦，慢线封闭。就系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啦，慢线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咁暂时封闭噶。影响到咧，今日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快速公路去油麻地方向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奥运站啊，就系受封路影响。咁而家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快速公路去油麻地方向咧就慢车，龙尾就去到奥运站。咁跟进啦，较早前观塘到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咧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啦，龙尾仔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慢线落湾仔啦，而家龙尾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开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入口去机场、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佢系 Alex 李志刚。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任何人如果公开中伤残疾人士，或者对某人嘅残疾作出歧视或者骚扰行为， 即属违法， 歧视一秒都嫌多。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超 B、Mimi、Money、Angie、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支持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恶劣天气下，雇主要做啲咩啊？ 咩都唔做，逐格回味下好天气嘅日子， 梗系唔得啦，系要制定一个紧急应变措施啊！ 个措施包括乜嘢啊？ 哦，咁都系咧，逐格咁样安排好一切嘅措施，咁就可以回味一下自己嘅成果啦。 唔得啦，要有啊撤离路径啊，同埋急救嘅设备啊！ 哦，急救嘅设备咧，你都可以逐格。 好，够啦够啦，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郑世豪。 小姐，又系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系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㗎啦。 救命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放松快活人。 可以话系冇难度啊！七八九呢啲歌名原来 系 啊， 第一时间咪已经有好多人踊跃捐书啦，已经 好多、啊啊啊、喂，好多仲要系好听，我好想听添。 喂，你讲定一只，等我入定电脑先啦。 嗱，譬如啊，方浩文《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哦，有 好 听 啦，系咪？另外有啊，譬如有周杰伦嘅， 讲紧 系啦，八个字，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跟住有朋友咧就讲到他需要你，他需要你，关淑怡。你个好耐冇听，嗱，另外一首咧又系我好想听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哦， 系咪真系好多感慨？ 不如咁啦，我哋拣一只系广东话，头先我两只都播普通话嘅，有冇啲你哋收到广东话好嘢嚟噶？我呢度有一个噶，但系都比较经常播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好多听众都有 呢个都经常播嘅，有冇啲八个字广东歌？ 我哋一间大量啊，我哋俾多啲时间我哋嘅听众同我哋分享，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咩嚟噶？ 达明啊，系嘛？ 歌咯。 哦，系咩？ 系啊系啊，前前后后，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哦， 想讲不要走啊，真系， 系真系，好，慢慢一间播俾大家听。嗱，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玩到七百九十咁样咧，就上去啦， 上去啊吓。 系啊，头先咧，我立住一张报纸咧，睇到阴阴嘴笑，跟住两个拍档话：你睇咩咁开心咧？咁样 系咩？有咩？ 有啊，其实咧呢个系佢点讲好咧？ 你口窒，佢你 海洋生物 系， 大家认识几多？ 哇！即刻你咁答我，即刻话我唔系好认识噶咋？ 海洋生物除咗阿田嗰类型嘅 鲸鱼， 即系系啦，嗰啲叫做 鲨鱼、 哺乳类嘅鲸豚类嗰啲系一种啦。 系 咁，仲有一啲咧系嗰啲微型嘅细啲嘅，喺个海滩啊泥沼嗰度行嚟行去嗰啲啦。系啦，各式唔同嘅贝壳类动物啦。 我哋头先都讲食自助餐，讲咗好多唔同海鲜类啊。 系啊， 但如果你 会唔会有啲残忍咧？人哋讲海洋生物嘅时候，你话我好熟悉噶，我成日喺自助餐咧。 面包蟹啦，龙虾啦， 即系你讲啲蚝有啲啦， 啲牛肝有啲。 就讲蟹， 系 噏得出你听过个蟹名？尽勾吧， 软壳蟹 系啊，潮州蟹啊。 嗱，蟹讲真，我所有嘅食物最中意嘅，而我爸煮嘅姜葱炒蟹系全宇宙最好食嘅。 系啦， 你系咪讲点烹调佢哋啊？ 唔系，即系嗰啲咩品种嗰啲名啊，咩都好啦。 头先你讲咗个啦，面包蟹啦， 系啊，面包蟹啦， 寄居蟹 系 三点蟹， 蜘蛛蟹 咩嚟噶？ 有啊，蜘蛛咁嘅样嘅蟹咯， 真系噶， 系啊。跟住有长脚蟹啦、毛蟹啦、帝王蟹啦， 嗰啲咩阿拉斯加嗰种啦，或者日本嗰种好大隻同好贵嗰个巨蟹咯，唔知。 我识一隻鱼虾蟹。 系、啊，我都识一个。 今次葫芦鸡我都识佢。 爆蟹，即系我台名。爆蟹即系我哋做舞台剧咧，个台面度你忍唔住，你笑咗出嚟嗰啲咧，好似我只蟹， 焗蟹嗰啲系嘛？ 焗蟹嗱，爆咗即系你直情烧埋出嚟啦。 系啦， 爆蟹。 好啦，记唔记得曾经有一只海胆叫激烈的海胆？ 哦，喺我加拿大嗰只， 荷兰定加拿大唔记得咗啦？激烈的海胆啊！ 我嗰个加拿大嗰只啊！ 系啊系啊，唔系啊，你唔记得咗啊？ 唔记得咗啊！ 激烈的海胆嗰阵时有个外国人啊，佢好似荷兰嘅，佢身份证改咗名叫激烈的海胆，好搞笑嘅。好啦，咁而家有个新名， 系边个？即系另一个人嚟嘅， 顽强黎明蟹。 咩国籍先？ 点解要顽强？ 顽强黎明蟹， 咩叫做仲要黎明添咩？ 系啊， 唔要学友咧， 系啊， 唔叫刘华蟹咧？ 你觉得呢个咩噶？ 顽强 系咪人名嚟噶？ 顽强黎明蟹， 餐厅嘅名。食蟹嘅 咩嚟噶？ 但系佢系喺开喺一个黄昏见到好靓日落或者日出嘅。 佢其实真系一只蟹嚟噶， 真系一只蟹名， 真系个蟹名嚟噶。 我谂佢断估佢呢一世佢都唔会知道自己叫黎明蟹啦，系咪啊？ 嗱，同埋我肯定佢系翻帮嘅朋友嚟嘅。香港咧一定唔会改一个咁样嘅名俾佢。 真系叫黎明蟹嘅呢只嘢，仲要系顽强嗰只。我几时有见过一只懦弱黎明嘅咧？系咯，呢只顽强黎明蟹， 日本系嘛？ 香港 真系噶， 系啊， 自己安俾佢 嘅 啫。 你下一句未讲，真系噶，点解嘅？ 系啊， 我都真系想问我呢句， 唔系啊嘛？ 系啊，喂，呢个啊，系点解咧？呢个系啊，龙尾滩啊，即系咧香港咧，成日有好多咧，即系环保团体咧都会去 大埔啊，系嘛？ 佢呢个喺屯门嗰度嘅，好似系， 我 check 下， 系啦，屯门定大埔咧，龙尾。 系啦， 摊 条龙尾，我哋听交通消息就成日都听到啦， 证明我哋对呢、這个即系、 啊、 香港啲好嘅嘢真系系啦。咁咧，因为佢话咧呢个龙尾摊咧，咁啊，其实话有好多海洋生物咧喺度揾紧嘅。咁啊，最近咧就俾佢哋揾到咩咧？ 我啱系大埔啊， 系大埔啊，嗬。好啦，咁咧原来俾啲环保团体咧发现咧有啲新品种， 系 啦，咁啊真系未听过。 真叻叻猪，咁但系问题点解安个咁嘅名俾佢咁有型咧？ 系啦，好啦，其中有一只咩嚟嘅咧？嗱，你以为顽强黎明蟹已经好巴闭啦， 系啊， 佢真系我睇个样咧， 倒吊小龙虾， 唔得，你冇个人名喺度，你要倒吊郭富城嘅 差唔多，小龙咪个名咯。 OK， 好啦，嗱呢个顽强黎明蟹好干嘅，个样咧其实就真系 好黎明， 只系一只蟹嚟嘅啫。 你唔好咁样，其实蟹咧，其实佢 蟹有好多种嘅， 蟹有好多种。 佢肥嘟嘟，嗱我望住佢咧比较肥嘟嘟，咁咧佢个蟹钳咧可能系因为佢个蟹钳都比较圆厚啲啊。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咁样觉得佢顽强啩？ 系啦。 其实你个名改做顽强桂花甜真 系 好型喎。 系啊， 喂，但如果我想食嘅，我想食甜美舒淇虾。 甜美舒淇虾，你想剥啊嘛？系咪？我都想剥，大佬。 舒淇虾，好似唔系你头先黎明蟹啊嘛？ 系 啊，三个字黎明，跟住舒淇， 好啊， 乜嘢？ 系啊，我呢个就第二个游戏嚟噶。 慢用啊， 系啊，仲有学友鱼啊， 好啊， 好啦， 努力学友鱼。 我又记得嗰阵时我买花啦， 成嘅 夜总会， 唔系啊。 咩啊？咩夜总会啊？ 刺激富城睇咩鱼虾蟹啫嘛！ 我嗰时试过卖花咧，僆仔去卖嗰啲莲花啊嘛，我哋卖到最后咧乱鬼咁噏咧，我哋话买啦，买花啦，买花啦，学业进步郁金香啊！ 好啊，几好啊！系啊，新年 我都睇咗阿顽强黎明蟹几靓仔，我想讲 佢嗱，你形容下啦，其实有啲似一条星斑咁样噶。 有啊，首先咧佢 一只蟹嚟， 有纹嘅，咁个纹咧 我都唔明一只蟹点话条鱼咁 样，橙色嘅底啦，跟住咧就有啲斑点喺度，可能我中意 星斑咯， 系啦波点咁样啦。但系佢嗰只脚咧同其他嘅蟹唔一样， 系咪就肥啲咯？我见到 多啲节咯，平时嗰只蟹咧通常系两节噶嘛，即系好似我哋上。上臂同下臂咁样噶嘛，但佢咧分开一二三四分四节噶，仲系浅黄色咁样咧，好有春天嘅感觉啊！ 咁但系佢 还舍得食佢， 知佢还长，冇人叫你食啊，撞鬼！ 唔系我话我唔想啫， 系咯，佢一只顽强黎明蟹，我唔知佢边忽顽强啦吓。嗱，呢个第一啦，好啦，然后第二咧，佢话咧发现咗一只新嘅海牛啊， 系。 海牛我都唔知系咩嚟嘅，讲真即系孤陋寡闻啦。 我睇个样咧几似蜗牛嘅，但 系 佢喺海度。 系啊，系啊，佢 所以可能海中嘅蜗牛。 但系佢个名又真系哇，两旁烟水女咁样嗰啲 先。其实唔知边个改嘅咧。你有顽强黎明蟹，我有节庆多彩海牛。其实佢咪为咗庆祝回归廿周年嘅咧，即系节庆多彩。佢系大坑冇火龙啲 friend 嚟噶，大坑冇火龙节庆多彩牛。哇喂， 唔只有呢个节庆多彩牛，你仲睇唔睇到咧？有呢个胭脂腮海牛啊， 好靓啊！唔系丝烟，系胭脂。 胭 脂，哇，真系好远啊！ 胭脂 真系即系查胭脂，唔系嗰个胭脂。一支烟 嘅烟， 咁跟住就系一支烟嘅枝， 系啦，树枝嘅枝。 我想话咧， 然后就系腮咯，佢鱼字边嗰个腮咧，胭脂腮海牛系。 点啊？读普通话，胭脂伊丝丝， 好得意。 你话日文都有人信啊？ 系啊。 我想话咧，喺台湾有一只咧，啱啱立到啊吓，有胜利黎明蟹，胜利黎明蟹。 咦，黎明咁广？ 嘟嘟，跟住咧佢就 嘟嘟咩字先？ 即系佢间系省略号咁样叫做雀斑姑娘， 哇， 好靓喎，好 得意啊！ 嗱，只呢只蟹圆咕碌，好似外星嗰啲飞嗰啲太空船咁，你望喺呢度啊，系啦。 呢只系咩啊？ 咪就系胜利黎明 蟹 之雀斑姑娘咯。 但系雀斑姑娘冇女仔， 佢呢个好似一套电影第九集咁样，你话已经去到 阴阳路之 系 雀斑姑娘。 我真系 蟹 啲，我哋真系识几多吓。 喂，原来即系有咁多好得意名啦，系啊。但系我真系想问下。边个改嗰啲名好有创意？ 我想知啊！嗱，我哋都知，起码知道啲台风咧，即系我哋香港打风嗰阵时，啲名啊，大家都有份去改咁样嘅。但呢一啲我都好想知啊！但另一样嘢咧，好重要嘅咧，就睇到啦。其实原来呢个龙尾滩咧，前阵子咧就话即系俾政府围封啊，又话点样要改建成为一个泳滩咁样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但系而家咧，佢哋咧都即系有好多新嘅呢啲海洋生物咧，就喺嗰度繁殖啊。所以其实听到都觉得几开心啊！即系嗰个地方。啊！你系咪应该要再人工去处理佢，令到本身已经有咁多咁值得大家去留意嘅海洋生物， 啊、 你都会喺嗰度住噶啦，咁、 啊、 就 真系嗱、啊，你即系去头先近翻个环球黎明蟹之后咧，就见到好多海洋生物咧、哦，其实佢哋个样子都好靓下噶，唔系个名好趣致啦，同埋 我哋都为我哋自己一人改一个类似嘅名啊， 系啊， 好冇，即系嗰个要有霸气嘅，但系同时要有温柔嘅地方，又 sell 到自己嗰个特色。我帮你谂一个阿田好唔好？ 你唔好啦，多谢你，我好担心。 咁你会谂到咩名俾佢啊？ 向航，跟住就系向 航咩啊？ 喂，发哥， 温柔。 我揾唔到黎明有八个字啊！ 咩啊？ 我好想揾只黎明有八个字嘅本来。 我头先唔见有黎明嘅歌系有八个字的， 啊、 其他嘅歌手都有。 如果黎明嘅话咧，暂时都系得七个字就。 七个字嘅，继续啦， 我哋不如播住七个字。 好啦， 送只黎明嘅。 对不起，我爱你啊！ 你系咪都想要呢只？ 你不如我哋得六个字啫，送你一反的雪花有七个字好啲啊！ 系，都有七个字，呢只啦， 就咁 啦，呢只啦， 失落于巴黎铁塔下，有听众讲呢首啊。 能为你好，能让你好，都一一去做。无论情是谁做，仍愿垂下头给你祷告。沉淀了的沉默讯息，让夜幕听到，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我早已做过，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得到的将有几多？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期望让你听见，等你实践，这一生总有这天。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定会明年我度日怎会与你？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分一点给你挂牵。假如命运没终点。 然后期待雨中还是沉溺于深海，蒙着眼睛，瞒着耳朵，这心声也在，明知留在门外，余下情分留给你未来，门是我开，是在你手，但愿为我开，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我早已做过，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得到的像有几多，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期望让你听见等你实践，这一生总有这天，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定会明年我到日怎会与你，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分一点给你挂牵， 补充下俾大家听下，黎明顽强黎明蟹同埋胜利黎明蟹其实系同一只蟹嚟 嘅， 不过佢哋个讲法会有啲唔同，香港、台湾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译名，咁样佢话佢个即系俗称咧就最简单潜沙蟹。 咁点解黎明蟹咪算咯？点解要潜沙蟹咧？又 因为原来佢最中意就系潜喺沙度行啦。佢话原来佢同一般我哋嗰啲见到嗰啲蟹咧尖尖长长嗰啲唔同嘅，佢比较阔啊。头先阿祖话斋咧，佢只脚咧圆咕碌咧，系啊，所以咧佢话其实佢系最中意匿埋喺沙堆里边咧就活动嘅， 系 啦。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咧，就佢最中意食咩咧？最中意食和尚蟹。 点 啊？ 咁和尚蟹又点嘅咧？ 和尚蟹会唔会最中意食就系丝菇鱼咧？只要为你啊，唔系只要为我爱一天啊！黎明啊，七个字先吓。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今日咧睇咗个报道咧，系好开心嘅。我直情觉得咧靓过今日个天气啊。 系咩？今日天气都好靓啦，已经 系咪几多度啊？ 三十度， 系啊，都几热啊吓今日吓。因为讲紧咧就系咧有一个义工嘅姐姐， 系 佢咧就个名咧就叫做云姐， 系 咁喺呢度咧，我觉得真系要俾啲掌声佢，因为云姐咧佢原来咧喺呢几年里面咧都几长时间啦，佢都喺呢个香港盲人辅导会里面嘅一个中心里面咧就发起咗一个小队，呢个小队咧叫做快乐小丑队， 快乐小丑啊，系咪叫人哋扮一啲可爱造型公仔氹人笑？ 啊，系啦，咁啊氹边啲人笑啊？ 应该系嗰啲失明人士啦，系咪啊？ 啊，嗱，系啦，首先咧，佢哋唔系氹失明人士笑， 系啊， 系佢呢一班呢个小队咧，里面咧就系揾好多就系失明人士啦， 去扮小丑啊？ 冇错，去氹人哋开心啊， 几好。 佢哋咧就会走出呢个院舍里面咧，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但系首先带住呢一班即系可能俾我哋成日会觉得系有一啲视障啊，又或者系有一啲残障嘅学员啦，但就带佢哋咧就已经成立咗十年啦，就去啲老人院啦，去啲教会啊，又或者去医院啊等等唔同嘅地方咧，就去表演俾人哋睇，希望咧可以将快乐咧带到俾更加多人去感受得到嘅。 系，我头先都觉得咧，我已经犯咗一般人嘅错啦。 咩啊？ 即系你会觉得喺盲人中心成立小丑队，咁、一定系啲小丑嚟表演俾啲盲人睇嘅，因为你觉得咧佢哋系永远都系受照顾嘅一群， 但系其实可以付出嘅。 原来佢哋都系可以作为即系我可以照顾翻其他人嘅， 系啊， 系啊，我觉得呢个已经系打破咗好似我哋呢啲人一般错误嘅观念。 我就话 好好， 如果系佢哋点样去即系只系口述俾佢听系点嘅情况嘅啫嘛， 系啊，而且佢哋嘅表演咧好多元化噶，即系譬如云姐就会帮呢一班嘅朋友咧。化妆，令到佢哋咧即系咁睇上去啦，佢哋嘅衫啊、头发啦、发型， 系咪好专业嘅？ 好 开心， 专业噶啦！即刻俾两位拍档睇下先啦 吓。系，笠晒帽仔啊， 系最典型嗰只小丑帽啊。 系啦，咁因为 小丑搞法， 其实我就知道外国多噶，外国咧甚至有小丑医生嘅，即系佢哋咧会去到一啲儿童嘅病院啦、儿童医院嗰度咧，有阵时即系阿豪仔，你而家就最明啦，真系佢哋唱山歌咁噶嘛，呢一个喊完就到嗰个喊。 系啊系啊。 但 系 如果有阵时有啲人去， 一个义工队嚟氹下佢哋。 系啦，甚至系医生嚟嘅，佢哋本身咧嗰、那个 小丑医生咁样， 系啦，小丑医生，佢哋咧就会去到咧就去探啲小朋友，点样氹佢食药，尤其是一啲咧可能未必净系住一日半日噶嘛， 系啊， 嗰啲可能系长期嘅抗争，嗯、都喺个医院度，但系有呢啲小丑医生咧去陪下佢哋嘅话咧，佢哋就会觉得，咦，其实喺医院度都未必一定系咁惨咁绝望啊， 咁有冇啲咩难度啊？其实因为佢哋如果 因为佢哋失明噶嘛， 嗱、啊、有噶，嗱首先咧本身云姐咧。佢就唔係專業嘅，即係佢唔係做開小丑定係點啊？ 佢唔係舞台嗰啲表演朋友咯。 唔係啊，嗱，話首先好多嘢咧都由自己所有嘢咧都一路學，再一路去教人。即係譬如魔術咁樣，小丑表演走唔甩有魔術噶啦，係咪先？咁佢自己唔識噶嘛，係咪先？咁仲要諗下自己學 完。或者係一個即係。即系肢体正常嘅， 系绝对系系啦，嗰个 佢 只不过系一个长者义工嚟嘅啫， 长者义工，佢唔系 哦，你话云姐，系啦，云姐普通义工咯， 系啦，本身佢就话我都系无心插柳咁样咧，就成功成立咗呢一个嘅小丑队啦，跟住所有嘢咧都系自己一路学，再一路教，系啊，咁大家都估到啦，可能你谂下要变魔术。但你而家系唔单止系教，你教第一位视障嘅朋友， 即系佢仲要吃力啲去点样去讲解俾你听吓。 诶，但讲解完佢哋仲要识得去表演喎。佢话咧，譬如有一啲中度弱智嘅朋友啦，都系佢哋义工队嘅团队嚟噶。开头咧就系听到咧好怕，本身可能有啲弱智嘅朋友，佢哋好怕扭气球嘅声音。 哦， 即系听到声 啊，吱吱声。 喂，有啲我哋，但系我都可能会惊啦，或者有啲人会怕气球啦。佢话佢哋开头好抗拒嘅，但系云姐就要做咧，慢慢。教佢哋由点样由开头抗拒，到甚至你走咗，我唔做呢啲啊咁样，到慢慢咧就要好多嘅鼓励啦、尝试啦，令到佢哋可以克服到一啲心理障碍，跟住而家就成为咧我心目中啊吓。我觉得佢哋系专业嘅，去表演啊，即系唔好仲觉得自己只不过系我哋系义工，但其实你哋真系 即系好似业余咁样。 系啊，我就觉得唔业余啊，你哋咁样做个心啊，已经唔系业余啦。 同埋，我觉得佢呢个行动系帮到两批人。 系啊，帮到视障人士咧，系会觉得自己原来我哋都可以贡献嘅喎。 系 啦，我哋唔需要系啦，同埋我唔系成下都需要帮人嘅，唔系需要俾人帮。其实我哋都可以带快乐俾大家嘅。 系啊， 呢种紧要啊，长期咧，好似等人哋嚟即系看望啊，照顾。心里边都唔舒服噶， 系啊！云姐咧仲做咗一样嘢啊，即系始终佢哋系一个即系冇乜经费嘅一个义工团队啦，自己做嘅即系咁样。 有阵时即系买嗰啲物品都系自己支付。 我谂都系啊，佢话咧，但系咧可能睇嘅朋友未必系最多，但系佢哋会点做咧？云姐咧就会自己咧偷偷地拍低咗佢啊，叫做仔仔女女啊，即系其他嘅义工嘅做队员啦嘅一啲嘅作品，佢哋点样去表演啊？跟住咧就再播俾其他嘅小学生睇，希望咧用呢一个嘅经验再 pass it forward 啊！你更加多人知道咧，其实就算你系小学生都好啦，做事都唔可以轻易放弃噶。 系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我哋每个岗位都可以发挥我哋嘅力量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私人住宅楼价持续上升，连续六个月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数，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327.4，按月升2.1%，升幅较三月收窄0.2%，指数已经连升13个月。上月私楼楼价按年亦都升19.8%，今年以嚟累计升6.5%。中銀在尖沙咀的一部自动柜员机有被叫过的痕迹，职员报警。警方早上8点多接报，指一部在金马伦道的柜员机怀疑被打开，暂列作刑事毁坏案跟进。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推荐启德体育园项目近319亿元的拨款申请，稍后交由财委会审议。浸会大学体育学系副教授雷洪德表示欢迎，认为体育园若果能够在五年后顺利落成，对本港体育文化有帮助，希望财委会亦会通过拨款申请。他认为政府了解到在本港现时体育风气下，在营运和管理一个体育园会有困难，赞成政府采用提案诱因的方式招标，形容是政府思维上的突破。美国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达布奇宣布因为个人原因宣布辞职。他说已经在今个月18号递交辞职信，具体离职时间仍未确定。 他拒絕評論白宮幕僚團隊內部是否處於混亂，只是表示已經就辭職決定與總統特朗普溝通。美國傳媒猜測今個月2號上任的達布奇辭職的真正原因可能與白宮新聞團隊處理危機的公關工作不力有關，特朗普團隊近期可能會有一連串的人事變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炎熱，下午局部地區是有驟雨。風勢方面是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漸轉不穩定和有雷雨。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6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691点，跌15点，成交金额44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2点，系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2点，升1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0.6跌4.2，中国平安50.6系升2.5。中国恒大14.76跌4.4，盈富基金25.95跌5仙，吉利汽车12.7升7毫，联想集团5.1升2.5，建设银行6.47跌2仙，恒生 H 股106.9升2毫，中人寿25.7升1毫，工商银行5.22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1，日元111.12，瑞士法郎0.976。澳元0.745，加元1.346，新西兰元0.709，人民币6.84，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51点，跌26点。港金现价报11720蚊，跌5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0.16美元，卖出126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贡啊，受爆水管影响啦，西贡嘅普通道近住西贡乡市里对出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嘅普通道啦，来回方向就比较挤塞，咁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接近惠民路，咁但系入西贡车龙比较长啊，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爆水管影响，西贡嘅普通道近住西贡乡事会里对出一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比较影响到方向咧，就入西贡啊，入西贡方向咧就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啦，咁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接近惠民路。咁另外咧，都系受爆水管影响，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而家慢线封闭噶。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埋三号干线啦，出翻去油麻地挤塞嘅。咁而家咧交通就有所舒缓啦，三号干线去油麻地咧就回复正常。咁但系窝打老道咯，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牛头角道佐敦谷北道交界咧，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啊，咁影响到而家牛头角道啦，同埋佐敦谷北道交界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Blue。 天爷，雨季嚟啦，你觉得自己系一把咩遮啊？ 望咩啫？ 点解呢？ 作为一个全方位多功能嘅艺人，去到边我都会觉得自己系焦点嘅。望咩啫？ 想知道天儿有咩咁好望？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儿播成 Give Me Five。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二十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咧系我个仔黄耀祖，我系佢爸爸曾志豪啊！我个仔咧八级钢琴基本嘢嚟嘅，非洲鼓日日都玩嘅，广播度朗朗咪就系佢咯。 我明嘅，好多家长咧自己唔识嘅嘢都会叫个仔去做嘅。啊，小朋友，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噶？ 校长啊，我个仔都话得三岁咯，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法人即是话法律上面有法律资格的法人团体，我仲知啊，呢条河就是新西兰的旺亚努伊河添。 吓，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河流都会关心的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多谢听众无限量嘅数字歌好多，我决定喺中间揀几个，系啦，我哋一路数上去，已经有一个怼咗个十八个字出嚟啦， 系咪啊？ 系啊， 唔系彭嘉丽嗰只十七个字都唔系最长， 唔系，竟然有一个最长，但我未听过， 系咪 都系感叹号呀 ？Make a remix 好冇？系啦，一阵读俾大家听啊，睇下大家仲可以点样填补落去，都几好玩呢个游戏吓。 好嗱，公关灾难嗱，有两单嘅，首先我哋讲个远啲先啦， okay。 我哋讲个。台湾先啦，但话远啦，但其实同我哋香港嘅男士女士都好有关 系 嘅，就系讲紧呢个胸围嘅广告。 关男士咩事啊？ 男士都真系， 男士就要睇， 同埋呢个广告同男士有关嘅、哦，所以咧就令到都有几大嘅争议性。 男人卖胸围， 系佢真系揾男 model。 好 系啦，咁有朋友就 着埋上身， 着埋上身， 哇， 系啦，但系就唔系即系佢就改良版嘅，同我哋平时见到嘅胸围完全唔关 系 嘅， 系啊， 好似一个佢就有一个透明嘅容器咁样。 哦，我睇过嗰个啦， 系啊， 系嗰个好型， 好型，但落咗假咯，你又知唔知？ 我又 冇得再播咯， 系咪话佢咩啊？即系你继续讲 啦，系啦，同动物有关嘅， 系 啦， 因为 咁本身咧佢就话咧，即系 嗰个日本嘅咩？ 台湾都有播嘅， 咁播啫， 台湾 系啦，佢日本噶嘛个广告系。 嗱，我就。我就唔肯定。 你真係好留意日本嘅 相 關 嘅。係啊，日本 嘅。 佢呢個日本嘅廣告應該周圍有得播㗎。 係啦，台灣有得播，但係已經下咗架啦。咁就咁講到男士去幫手賣胸圍廣告，咁佢個賣點喺邊度呢？唔關佢哋事㗎喎，即係我同豪仔唔關事㗎嘛，係咪？ 成日都係咁講啊，雖然呢著嘅呢即係 著嘅女人。 著係女人，但係呢男士呢都係有個用家嘅身份㗎，成日都係咁講㗎嘛。 我鍾意你呢句押韻喎，著嘅女人，男士係用家嘅身份， 喂，呢句可以系佢哋嘅口号嚟噶， 系 但系就唔关事嘅件事，同咸湿啊或者男女之间嘅关系冇关系嘅。佢个卖点咧系话，其实男士又真系可唔可以了解到女士，其实长期心口即系。都有一定嘅重量，有兩嚿肉喺度噶嘛，個負擔都辛苦噶嘛，係咪先？ 但 係 每個女人有呢個負擔， 係咪啊？ 有多多少少都有嘅， 係啦。 咪個負擔大同細啊嘛。 咪咁啊，即係多多少少都 有。 有 啲係擔起頭家嘛， 所以佢就唉好細心啊，佢揾曬咧唔同 size 都有負擔，佢就想男士都可以感受到究竟女士其實有陣時都真係吃力啊、辛苦噶咁樣。 咁做咩啫？嗱，你生仔又話老公要去感受下老婆生仔個痛苦啊，要多啲愛錫老婆啫。咁呢啲负担关佢咩事呢？ 唔系啊，咁咪体谅女士咯。其实佢哋我男士感受唔到噶嘛。 但系从来体谅女士都系 M 嚟嘅时候体谅佢哋嗰个痛苦嘅啫嘛。 我明白， 咁关嗰个伤口咩事咧？ 你明唔明啊？ 当我哋知道原来女士嘅负担咁大嘅时候，我哋咪俾翻多啲承托佢咯。 即系讲紧心灵上面要体谅佢哋，其实好吃力嘅。 呢只手做咩啊？我做人为快乐之本啊嘛，伸手助人，理所当然，当仁不让。 系啊，呢啲嗱，冇乱咁帮人啊！呢啲就真系唔识嗰啲。 你阿叉去妥妥好唔好？ 哇， 你又真系 阿叉嘅， 我听到我冇狗肉我都觉得痛。 我响应政府啲宣传广告， 系 我借个膊头俾佢晾住。 系啊，系啊，妥 系啊。咁佢今次系点？ 而家咪托大脚噶咯，咁托咩啊？ 托到大个，托到大。 佢今次用咗嘅方法系咩咧？佢揾咗一位咧都靓仔嘅日本籍嘅 model， 跟住咧就系戴咗个透明嘅类似胸围嘅物体咁样啦吓。但系嗰个物体咧就两个透明嘅承载器嚟嘅， 你当 系 嗰啲 嘢 水袋啊，唔系杯嚟嘅， 有两个杯硬噶， 系啊。 硬嘅， 好似以前 咧，透明膠嚟嘅 实验室啊，你逃学之前咧，或者逃学威龙嗰个啊， 嗰、那个即系之前好长嘅，跟下低一个 阔大晒 嘅， 你当系或者煮餸咧，煮餸咪倒嗰啲生油啊，有个嗰啲有个乜咁样噶嘛，就系嗰个透明乜 啦。总之有两个透明容器啦，跟住咧就喺个透明容器入边咧就摆咗，唔系五种唔同嘅动物。 系 唔同嘅动物咧，佢哋有唔同嘅 size 嘅，即系譬如咧、哦、A 级嘅咧，佢就攞咗鹦鹉，就摆咗两只鹦鹉喺两个透明嘅容 器 入边度啦。 嗱，你就唔知咩 A 级噶啦，系你知咩鹦鹉嘛？ 因为佢哋就话咧， 你好坦然咁样去笑佢、 啊。我唔明嘅，即系塞咗只鹦鹉喺嗰个容器里边啊。 系啦，咁样咧就好似孭带咁样咧，就呢位男士就孭住两只鹦鹉喺个心口度啦。 系， 跟住如果咧即系仲有用到唔同嘅，例如 点解唔用水果？从来都系用水果噶嘛。 因为呢个得意啲啊嘛， 即系佢咁 sell 系啦。跟住咧 B 级咧就用咗一啲好似仓鼠咁样嘅细细只嘅老鼠啦。 系 C 咧就系代表仲用一啲箭猪细细只嘅箭猪。 系， 跟住 D 级咧就系白兔。系，去到 E 级嘅话咧就摆咗两只鸡。 吓， 喺呢个透明嘅容器入边度就由一位男士。佢孭住，即系嗱，本讲到呢一格， 我想问嗰个容器咁咪好大个咯？ 其实只鸡几逼咯，我会咁样讲， 系啊， 个容器就大啲，系啦，就摆咗，真系摆咗两只鸡喺个心口度啊！你见到相嘅真系， 你千祈唔使话俾我哋听系咩动物啊！我哋绝对唔想知，你唔好讲啊！ 点样可以吊住两只鸡喺个心口度？ 系啦，咁就做咗啦，佢就跟住咧，其实有好多网民咧都话好有创意啊，但系嗱，我都觉得有创意嘅。不过如果我再讲落去，佢唔系净系戴住，跟住佢做咗下一格嘅嘢咧，就令到好多朋友都会喺度批评呢一个国际级嘅品牌嘅女士内衣嘅品牌啦，就话佢哋系虐待动物。点讲咧？因为咧就佢哋唔系净系戴住咗个动物喺身嘅， 着埋件衫， 冇 着 衫，佢要俾你睇住啊嘛， 系咯， 睇住 点啊？哦，即系箍咗喺嗰个容器冇加大到嘅， 个容器有加大到嘅，你见到个 size 唔一样，唔系即系摆只鹦鹉同摆只鸡就睇得到啦，佢就要做唔同嘅运动，即 系 例如讲紧可能 咪同佢戳咯。 就系啦，即系可能你系打拳击、打 boxing 嘅、打泰拳咁样嘅，就放放放放放咁嗰阵 咁又真系到做多咗呢格咯，佢 真系做多咗呢格啦。跟住咧就有好多朋友就会见到咧，嗰啲小动物好似好惊啊，真系傲嚟傲去啊，抛嚟抛去啊，因为佢哋会做咗啲咧，譬如 A 级嘅任务。就 是、 要跑步，咁喺个跑步机上面 上上落落上上落落死啦， 抛嚟抛去啦。 唔系你见到只鹦鹉咧就离咗地嘅，即系离咗个嗰个鹰仔咁样咧。 肯定啦，同埋佢即系佢随住嗰个人嘅上落，佢会上落噶嘛。 画面上咧， 戳住咗嗰只鹦鹉咯。 画面上咧，佢真系拍得好靓，点解咧？佢用咗嗰啲咧超慢动作啊， 哦、 你会见到咧嗰只小动物 都好似笑住咁样嘅，其实 诶咪又唔系笑啦，但系你见到咧佢个杯度咧无端端飞起咗咯，譬如话只鹦鹉，佢喺慢动作之下咧，你会见到佢慢慢咧就离开咗嗰个容器，咁跟住咧兔仔又系，我唔记得兔仔系跑步定咩咧，佢就戳一戳，你就会见到咧嗰两只兔仔咧就喺个容器度咧，又成个唔系啊，喺个身啊，其实弹起咗，离开咗个容器咧，即系可能都有一两 cm 啊咁样咧飞起咗嘅。嗱，但系起码我睇嘅时候佢冇跌出嚟吓， 冇， 同埋因为佢超慢动作咧，佢嗰啲表情咧你亦都唔会睇到完整嘅，即系如果你话啲小动物有冇啲好惊惶嘅神情咧，又睇唔到啊，你就见到佢喺里边飞下。 所以佢咪要用慢动作嚟去掩盖咗， 又唔系掩盖，佢好明显想用慢动作嚟呈现咧，就系话 咁大负担做运动咧，就等于只鸡喺你个心嗰度戳下戳下，你痛唔痛？你攰唔攰啊？ 系啊，即系佢系想男士你都可以体谅到，其实女士都真系辛苦噶，佢想咁做。但系大家睇嗰个位置就完全唔一样啦吓。佢就话见到嗰啲仓鼠咧，俾人哋抛嚟抛去啦，嗰啲咧诶箭猪咧，好似失缩一团咁，好似好惊 过度啊。 而兔仔咧，因为咁样抛嚟抛去、戳嚟戳去啊，甚至咧只兔仔就爬咗出嚟，企咗喺度咁样。咁咧就好多网民就话：哇，有冇搞错啊？啲动物咧好似好惊，你哋可唔可以唔好虾啲动物啊？咁样 即系有虐待成分。 系啦，有啲仲话咧，其实本身箭猪已经系好胆小噶啦，你咁样你知唔知可能有机会会吓死咗佢哋噶？ 都系。 咁啊，当然啦，一个嘅品牌就即刻走翻出嚟啦，同大家讲系啦，就话我哋非常多谢大家嘅建议，而且我哋咧系好尊重生命、好关爱动物噶。拍呢个广告咧，就希望可以令到人哋明了到胸部啊喺动态运动时候过程嘅状态，仲咁讲啊！佢话我强调，所有拍摄嘅动物咧系有最谨慎嘅保护同埋照顾，而喺广告拍摄之后咧，亦都有为各个嘅动物咧选择翻个领养者嘅咁样。 哦， 嗱，佢就喺公关呢一格，佢就解说咗噶啦。但系点解最终都要下架？呢个广告唔可以再喺台湾嗰度播咧，就系大家唔买啊， 唔 买唔信啊，即系话系啊，就算你揾咗一个好嘅住家俾佢啦，咁佢中间佢真系受惊过啊嘛，你见到佢哋真系吓亲啊嘛，点解要咁做咧咁样嘅？咁所以而家喺台湾咧，不论系佢哋官方嘅面书啦，又或者系喺 YouTube 嗰度嘅账号咧，已经再睇唔到呢段广告片啦。 哦，以前啊真系用生果多嘅， 系啊，水果咧，即系相对地。你唔会觉得系有个虐待成分喺度？你揾动物啦，其实咧，你当下子第一个话佢将动物塞去个瓶度，我已经觉得啊，运咗去里面咁，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细 size 咁， 系啦，已经系好似 冇乜空间咁样， 系啊，系啦，已经系即系嗰个感觉唔好啦，系啦，佢仲要喐埋佢，咁啊错错下，喂，佢真系跑嘅时候真系喐噶嘛， 系啊，同埋佢咁样打拳、打网球， 咁佢只动物咪喺个玻璃杯中，你咪撞嚟撞去咯， 系啊， 咁你点会？你就算几万啊，都会撞到佢噶嘛，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其实纯粹用嗰个画面同创意出发咯，即系如果你唔好理嗰个感受咧，佢呢个出发点咧 系新鲜嘅， 系新鲜嘅，因为大家睇得多系生果啊嘛，咁啊未见过动物啊嘛，咁啊梗系会好吸引眼球啦，同埋又拍得好靓，又唯 美 啦， 好唯美， 又全部都白色咁样，好似好干净啊咁样， 即系好纯洁嘅咁样，好似 不过咧，我觉得呢个广告咧，佢亦都无形中咧就带出咗另外一个叫做即系知识出嚟系咩咧？就系、是。好多嗰啲广告呢都有时都要搵啲动物嚟拍㗎嘛。咁佢哋嗰啲有冇搵人领养㗎呢？ 啊嗱，我知道嘅。 佢呢个又反而提醒咗，因为佢主动话呢，我哋已经帮佢搵咗个好人家。 係。 咁即係其实呢啲可能都系一啲无主嘅动物啦。咁系咪如果平时拍完广告之后呢啲无主嘅动物咁咪点嘅呢？ 嗱，我试过做一个舞台剧，咁、那个舞台剧系有老鼠嘅，因为个故事同 老 鼠有关，系啦、 啊， 就讲、是、喺实验室里面啦，用老鼠去做实验咁嘅，所以咧演出嘅时候咧都真系有真老鼠出现嘅，咁喺个笼入边度啦。咁但系咧，譬如我认识嗰个剧团，佢哋之后咧系真，首先喺个过程里面度。其实讲真，一拍摄啊，各样嘢冇得完全唔受惊噶啦，无端端咁多灯打住佢、 嗯。 其实我哋唔系嗰个小动物啊嘛，我哋都唔知佢谂乜。但起码佢哋有做到嗰样嘢咧，就是、之后真系有自己嘅工作人员将嗰只老鼠仔系带咗翻屋企照顾嘅。咁、 哦、 但系我哋始终即系话将心比己啦，我哋唔明晒动物佢哋有啲咩系会令佢哋受惊嘅，又或者可能光，或者我哋讲嘢平时咁大声咧，系咪先？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对佢哋嚟讲惊吓嘅地方咯。 咁理论。上人类对佢哋嚟讲就系一个威胁啦， 都可以咁讲嘅， 咁大嚿，本身就系威胁嚟，同埋你成日都喺佢领地度行嚟行去噶嘛，咁、你如果从一个最严谨嘅角度，嗱系咪可以咁讲咧？系咪所有动物都唔应该参与拍摄啊、演出咧？狗都系噶，佢同你拍嗰啲罐头狗嗰啲广告啊，咁样咧可能跑嚟跑去担拖鞋。你一樣可以話喂，佢唔應該俾你部機喺度影住咁耐喎。 即係話重複動作，因為要 NG 噶嘛。 係啊，即係動物本身唔應該受訓練啫嘛，即係咁講。 即係如果去到最盡嘅話， 係啦，拍攝嘅話佢哋都有受過少少訓練㗎，係咪？即係如果唔係叫你比手就比手咩？叫你跳你就跳咩？即係咁容易控制得到咩？ 係啊，不過我諗呢個咧，唯一一個難拗啲咧，就係你將佢啲動物咧擠落嗰個細嘅容器咧，呢、這個動作本身咧都已經係唔係幾舒服。 係啊， 冇人想俾人困住㗎嘛，你仲要困住喺個玻璃樽。喂， 即 系仲 要个，仲要系个瓶口系窄嘅，下低先至阔。 同埋咧，你知唔知透明呢件事咧？ 即系我有体会啊！你有冇试过揸阿摩尼公主咧？可能喺啲透明灯上面啊？ 冇、哦，佢好惊噶。 原来会开头我冇遗意噶。咁、哦、咧，开头我屋企咧嗰阵时有啲圆凳，就纯粹系嗰啲普通嗰啲胶凳咧，就所谓实心啦，冇嘢嘅。我挤佢上去梳毛啊、剪指甲咧，咁冇嘢嘅。摆上去两只狗咧，嗰时好乖啦，冇嘢嘅。咁咧有一次咧，就买咗嗰啲胶嗰啲凳咧，就透明嘅， 有埋 iPad 嘅，咁就好舒服啦。咁我摆佢上去咯。 Designer chair 嗰啲。 哇！一摆上去咋，所以就。乖仔嗰啲咧，直情系咧四只脚掹实咗咧，佢系唔敢喐啊！佢、 哦、 会咧，可能佢望到下边啊、 嗯， 即系透明 距离感啊！ 咁佢又唔会知道嗰啲叫做透明噶嘛？佢就知道个大窿好似跌喎、啊，师兄，啊、但系佢点解又未跌嘅？究竟系点样咧？佢都惊噶、 哦，都会啊！即系 真系要细心啲啲、啊、主人、啊。 你谂下，就算摆个心口度一个透明嘅装置，其实佢哋个感觉好似 系 凌空噶、 啊， 其实就呢个位咯。我觉得呢个反而就系难搞啲啊！你话佢喺跳跃里边会唔会好惊咧？咁啊，可能佢好大胆咧，佢唔惊。但是你在一个透明的坑度咧，以我嗰阵时嘅体会就 系、 是，佢会好冇安全感啊！佢、 啊、 会唔知发生咩事啊？ 咁耐仲喐啊喐下喎， 又困住咗喺度， 飞紧咁样，但系又好似唔跌喎。 咁啊，除非你揾到一只好大胆噶啦， 吓揾条蛇咁样， 大唔大胆啊？姐，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另外一单都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就係同酒吧有关系啦吓。 咦佢都有咩事啊 哦有啊其实佢哋耐唔止都有㗎啦。 唔 止呢单嘅呢个错误呢就几好笑嘅。 点呢 话说佢哋呢未会有好多唔同嘅手机嘅应用程式呢就睇返。譬如如果我要搭呢一架巴士嘅话中间会经过边个站啊咁我要落车边度落啊。其实 好 好 啊 好 啊 系咪系啊咁而家呢佢哋仲会有一个全景图嘅添。即譬如架巴士经过广播道嘅时候，咁你会见到一个乜嘢嘅商店或者乜嘢嘅地标咁样，就令到大家咧更加方便嘅。 即系 Google Map 嗰阵时嗰啲咁样啦，即系街景图俾你睇到， 仲系360度咁俾你睇噶嘛，好好啊，系咪？ 系咪即时噶？ 应该系即时咯。我谂我哋一阵间可以去呢个地方度睇下嘅豪仔。睇 先咩叫即时啊？即系 Google Map 咧，你而家譬如话你打广播道咧，佢嗰张相咧系一个月前噶嘛， 系 佢唔会系每一日每分钟都 update 一张新嘅相俾你。 我估咧即系九， 所以我估佢应该都唔系话实时到呢一分钟嘅， 应该唔系嘅。但系咧佢就有一位嘅乘客，佢叫做阿 Jeff。咁有一日咧，佢就呢个尖沙咀就搭呢个巴士想翻去呢个将军澳，搭咗嗰架车咧就98号。D， 里面嘅路线佢就喺度睇紧啦。啊，究竟嗰个德城街嗰个巴士站喺边咧？咁样一睇，哇，有意外收获啊！ 咩事啊？ 一睇呢个360度全街景嗰个图嘅时候，佢就真系觉得非常之尴尬，因为代表住德城街嗰张相系一张圣商店铺头嘅相。 唔系先，有冇嘢睇嘅先？ 嗱，我有睇到 有好多圣商店咧，好鬼收敛嘅，因为佢知道喺条街度唔俾人睇得啦。 我见到佢当中一啲产品， 吓 嗰啲产品咧，即系就唔会，即系我唔会自己摆上网咯。 哦，但系我想话佢 女士用嘅产品， 哦， 系啦，令到自己开心嘅， 系咯， 但唔系喎，嗰个睇得出噶，有样睇噶， 即系佢唔系一啲比较设计优雅啲嗰只嚟， 佢 唔系嗰啲比较高， 系啦，点讲咧？佢直情系实物样嘅， 哦，即系象征度高嘅， 系， 因为你知有啲女士嗰啲系好似一支唇膏咁样嘅啫嘛， 系 咯，咁嗰啲就比较即系老少咸宜啦， 或者只似只鸡蛋咁嘅啫嘛， 系 咪？系 咯，我都买过嗰只 嘅， 送俾人几开心啊！ 直情。 几多号车话九合几话？ 你想睇、啊？ 想 买啲嘢？ 想买啦！ 我话想睇下系点样情况，了解多啲。 98号 D， 九合八 D， 去到呢个德城街， 原来就系影住圣商 店。系啦，咁当然呢位朋友之后咧，翻到屋企咧之后就觉得 就跟住去买啦，都冇嘢噶，其实好正大光明噶， 好正大光明。但系咧，尴尬个位置就系酒吧咯，即系你点解会成条德城街？我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啦。 唔系咯，咁但系问题系佢影街景360度转佢系会影到噶嘛？ 呢个嗱呢一点又唔可以话佢错喎。 系咯， 但系的而且确，如果你喺张相上面，譬如我见到都几 close up 嘅，你都见得几清楚里面圣商店卖紧嘅系啲乜嘢嘅话咧，九巴嘅发言人咧都出嚟有回应到件事件嘅，佢就话咧其实咧佢哋都系向呢个 Google。即系攞呢个卫星嘅定位资料， 系咧佢自己都冇啦，其实 系啦，其实佢都系咁攞嘅啫。所以如果咧嗰、那个街景图嘅片段同埋实景唔一致嘅情况嘅话咧，佢哋就会觉得都道歉嘅，即系觉得呢件事都觉得其实都真系几尴尬嘅咁样咯。 喂，嗱老老实实，佢究竟咧系咪即系话行过德城街嘅时候？ 佢系其中一张相系咁啊？ 系 定系只不过即净系当咗系， 因 为 佢有 一张相做代表先。 系嗱，佢咧系发现咗呢个性商店嘅全貌咯。 佢发现即系话，其实佢喺成个街景图里边嘅其中一忽。 系。 咁你有咩好拗啫？ 360度， 黐线噶！我想话 系咪？ 你 铺头喺度嘛？ 你现实生活德成街就 系 有间性商店铺， 系啦系啦。 咁你睇一个现实生活嘅街道图，见到佢喺度系好正常啫。 而如果你见到呢一个铺头嘅时候，你要选择将佢放大， 你自己嘅事啫嘛。 跟住再 cap 相，就作为呢、這、一个即系同网上面同大家分享嘅途径。咁可能又系你自己嘅选择，即系将嗰样嘢放大。 难道你想话俾我听，原来性商店喺香港系非法嘅？你如果你影相咧，你打格仔，你要 skip 咗佢，佢冇资格喺德成街嘅街道图资讯里边出现嘅，又唔系咁啊嘛？喂！啲咩世纪啊，大佬啊！ 唔系即系可能佢会觉得 佢喂嗱，你就算影住系嗰啲咩一流一嗰啲招牌咧， 系啊， 咁如果你 去到 街道 啊， 你行过你莫高头，你都望到噶啦。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咧，咁啊呢啲铺头全部拆鬼晒噶啦。我行过德成街，我见到呢间铺头，我觉得尴尬，跟住走去投诉。 我以为佢咧即系错误出错咧，一揿落去咧，即系见到个样咧，就 系 嗰幅相啊。 系啦，我以为点咧？除非佢嗰啲资讯系咩咧？德成街跟住系个网页啊介绍咧，佢只系摆多一张相。 系， 而嗰张相咧，佢 就 摆咗一间 性 商 店 咧。嗱，咁你就可以拗啦。而我觉得拗咧，亦都唔系话尴尬，而系话喂，德成街个代表冇良性商店啊。 嗱， 咁佢唔系啊嘛。 我而家咧就可以俾呢一张相嘅两位拍档睇下嘅。即系如果喺嗰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度啦，佢哋就揾到去德成街嘅时候咧，隔篱嗰张相咧都真系一间性商店嚟嘅。 唔系，但系因为你呢个已经系 cap 咗出嚟噶咯。 嗱，呢个系咪即系实图啦吓？我就冇上过九巴个 app 去睇啊。 因为佢已经系见到我有见到有苹果日报嗰个嘢喺度嘅。 系啊，因为呢个因为苹果日报嘅报道。咁所以咧，佢就即系佢可以出呢一张相嘅个报道里面。 但系个嗱，而家咧个问题就系咧，我哋冇上到嗰个 app 度睇啊。而家系讲紧话佢系浏览紧嗰啲街道图，360度真系得兜噶嘛。即系其实佢可以望到面包铺，又可以望到呢一个波鞋铺，又可以望埋性商铺。 系 佢如果只系喺咁嘅过程里边见到有性商店咧，喂冇得投诉个大佬啊，嗰个正大光明 咯，系咪？ 你唔需要避啊。以前咧 Google Maps 个衰咩咧，系有。衰过嘅，因为咧佢有嗰啲街道图咧，影住啲咩咧？日本嗰阵时我唔记得佢讲紧系话大阪定唔知边度咧，佢有一啲真系嗰啲叫烟花之地啊。咁咧佢系影到乜嘢咧？就系话佢好似一间铺头街铺咁样咧，系嗰啲和式嗰啲门咧。咁原来咧所谓嗰啲性工作者咧就坐喺嗰度，有好多会着到好性感咧就兜客嘅。咁咧佢话佢个 Google Map 咧就影到里边呢啲相， 好似变咗个指南咁样系嘛？ 唔系，系边个投诉？系里边啲人投诉， 你 唔好影我哋个样得唔得啊？我哋做生意唔使俾你影。就唔系啲游客话啊，你做咩影到有啲妓女喺嗰度贩卖咁样， 系 又唔关事。 我记得咧，另外一格咧，俾人哋投诉过咧，就影到入屋企入边嘅。 系啦， 系啊， 呢一个情况咧，我都觉得真 系 好尴尬。如果你仲要即系嗱，譬如 Google Map 即系九花 啲人冇着衫啊嘛， 咁咪系咯，我都会噶。 系啊，咁嗰啲 影到嘅话，嗰啲尴尬噶嘛，又未 警 控收科系咪？ 嗰啲调翻转咧，通常就系俾人影到嗰啲投诉嘅。 啊，都会 系啦，咁有啲所谓读者都会投诉啦，不过。即系我又觉得咁样，如果吓，假设佢真系咁样嘅360度街道图，然后影到性商店，然后佢都投诉嘅话，又未免太大惊小怪啦。 都有少少， 你话硬照一幅咧就话啫， 系 咪？ 系啊，所以点样都好啦，一个系咪一个公关灾难啊？都好睇咧，佢哋点样去应对，或者你自己点谂咯，系咪？ 搭搭呢条路线先。 生指数报25674点，跌27点，成交金额4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2点，升1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0蚊，跌4.8；中国平安50.75，升4毫；盈富基金25.95，跌5仙；中国恒大14.72，跌4.8；联想集团5.13，升2.8；吉利汽车12.7，升7毫；恒生 H 股107蚊，升3毫；建设银行6.4，跌3仙。中人寿25.7升1毫，工商银行5.2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2，英镑9.993，瑞士法郎7.989，澳元5.807，加元5.79，新西兰元5.525，欧元8.71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792。日经平均指数报19652点，跌25点。港金现价报11708蚊，跌64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0.7 系1260.17美元卖出12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西贡嘅爆水管影响到挤塞㗎。西贡嘅普通道啦，近住西贡乡事会里对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而家普通道啦，入西贡方向咧就挤塞，咁车龙都好长㗎，排到去北围㗎，就系、是、西贡嘅普通道入翻去西贡方向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北围，咁出九龙方向咧就冇较早前咁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啦，近住沙角尾村啊，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村，咁西贡市嘅福民路啦，出翻去普通道回旋处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受爆水管影响，西贡嘅普通道近住西贡乡事会里对出一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嘅普通道啦，入翻去西贡方向就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北围噶。咁出九龙方向啦，就喺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村。咁而西贡市嘅福民路出翻去普通道回旋处啊，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大厦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牛头角道、佐敦谷北道交界啦，受道路工程影响，咁较早前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家交通咧就好咗好多啦。咁牛头角道嘅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只系佐敦谷北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另外都是受爆水管影响，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慢线封闭，而家只是影响到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多人每朝起身刷牙洗面之后就是跳上车揸车翻工啦。作为我哋嘅亲密战友，究竟你有几锡车呢？留意逢星期四我哋嘅全新环节晨光驾驶乐，我哋一起倾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7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26号至6月底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的意见。想知多些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 1871年成立，已经有146年历史的美国马戏团玲玲马戏团，近日在纽约作出告别表演之后正式解散。以往以特技、大象杂耍同埋猛兽表演闻名的玲玲马戏团，是当时美国人的重要娱乐之一。所以，就算当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美的铁路交通主要用来运输物资，但是依赖火车巡回的玲玲马戏团因为太受欢迎，令罗斯福总统都破例颁布特别运输许可，令到马戏团能够继续到处演出。随着社会娱乐形态改变和动物保护组织反对马戏团虐待动物，令马戏团的入场人数不断下降，在入不敷支的情况底下，有146年演出历史的马戏团都要画上句号。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度气温相对湿度69%，直播室咧吓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啊，其实应该加多形容词，有种种嘅额头嘅黄耀祖同埋桂花田嘅。 琴日我未同大家讲话我俾蜜蜂针嘅，咁琴日见到冇乜嘢噶嘛。 佢好乖啊，佢琴日 系咯， 就奄奄一息，同亦直情唔觉喺边个位置啦， 好似被蚊咬咁啫。 而家真系就肿嗰啲。 后经过一日嗱，即系佢琴日做 show 啦吓，咁啊即系好乖啦，佢唔显现出嚟，但系今日咧佢净有肿胀啦，佢净系嗰个范围都肿埋， 肿 啊， 多咗个额头咁。 你可以唱李国祥嗰只啦。 点解啊？ 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我以为唱余情未了，好似就一切黐住我咁样。 肿啊！ 系 咯， 肿啊！ 你知唔知有冇食肿啊？ 冇啊， 咬肿咗 啊！你知唔知肿嚟噶？系啦，OK， 咁啊，大家要小心啲，俾蚊针啊！ 唔系，我系俾 蜜蜂 啊， 蜂啊，佢系。 琴日我喺度话自己上网咧，以为自己好叻咧， 好快 check 咗嘅即刻急救嘅方法，其实我谂唔系好 work 噶，我一阵开完麦我就会睇医生。 睇医生啦， 所以大家抹走我琴日讲过嘅嘢。 好好好啦。喂，嗱，我有冇试过电话？即系如果冇带尿袋嘅话咧，系冇电，咁点先？ 咁咪冇得用咯， 问人借咯， 问人借咯。 系有冇啊？周围问啊，唔识嘅都借问啊，收银都问啊，嗰度食饭就唔好意思啊，冇插电器啊。 我上次真系见过一个女子， 系 嗰阵时候我咪话咧，我早轮写稿咧，我匿埋喺楼下嗰间兜巴星度啊嘛，咁咧我日子有功咧，俾我见到里边有个怪客。即系我希望佢冇听到啦吓，但系佢真系怪客嚟嘅。佢咧， 佢竟然想同你倾偈。 佢无论系几早去到，佢都已经早过你；无论几晏走，佢都仲系晏过你。 咪住先，即系要问个问题，系咪得你见到佢 嘅 咋？ 个个都见到佢嘅。咁咧，佢仲要坐喺咧一个固定嘅位置度啦，即系风雨不改啦。咁咧，佢有一个嗜好嘅，佢好中意咧中间行埋嚟咧，用佢嗰口真系好流利嘅牛津加华盛顿嘅口音嘅英文咧，系真系好标准嘅。即系我。 佢 系香港人嚟嘅，但系好 A B C 嘅。佢话 ：Excuse me, can I have your iPhone charger？ 佢不停喺度咧就问人攞。 佢咪想识你啊？唔系啊，文弱书生咁未试过。 佢系由佢嘅嗰个叫做窗边位一路问到厕所位。 O、okay. K， 一条龙咁样辣过去，男女老幼，佢仲要识得自己 Nike 嘅。见到阿伯咧，佢循例讲完佢嗰句英文之后咧，就会自己好快又转咗。唔将你有冇 iPhone 嗰啲插电线啊？咁样，哎呀，唔好意思，我冇啊。问，由头问到落尾咁样咧。咁啊，几个月前我写紧稿嘅时候见到佢，去到早两日咧，我已经解放啦，但我又落去叹杯咖啡嘅时候，我又见到佢，佢都系问紧同一条问题。 咁点解？ 请问你有冇 iPhone 嘅 charger？ 我一望到个话，你有冇搞错？你又嚟嘅？点解会？咁当然有啲食客就唔系好似我呢啲常客咧，就好有心啦，借咗俾佢啦。你知唔知借咗俾佢之后，第二个要求系咩啊？ 系点啊？ 我可唔可以听日先还俾你？ 吓！ 我估到噶啦，佢根本系 有啲嚟噶，咁 唔系啊？佢系想立走埋你条线啊！ 但佢日日都喺嗰度打等， 因为嗰度唔会 揾得翻佢噶嘛。 系啊，佢竟然系会提出呢个要求，但系嗰个食客咧，因为可能都系街坊，即系你知我哋楼下嗰间嘢唔会有外人特登走入嚟噶嘛，都系街坊。咁佢哋又好 OK， 佢话我听日先啦，你摆或者你摆个店员度咯，我听日自己嚟攞啦咁。 哇！你当人哋呢间铺头系乜嘢啊？ 系咁，呢啲有啲唔同嘅，因为你喺啲叫偏远地区咧，咁 邻里关系好啲， 真系好。啲嘅，你唔系旺角嗰啲，喂大佬话九啊几区嘅人都嚟噶嘛？ 阿豪仔，你讲紧呢位女士系日日都问， 佢系起码喺我有幸去到见到佢嘅日子， 都唔少日子。 佢每一个晏昼都好准时。请问你有冇 iPhone 嘅 charger 啊？咁我然后每次都系攞住部机，我系 Android 噶。 好侥幸啊！呢啲日子 咪就系因为尿袋冇咯，真系会有人咁问噶。 你下次再去探翻一杯嗰阵时咧，即管问下佢点解你成日都唔记得带嘅？可能佢入边有一个可歌可泣嘅故事可以分享下。 但如果佢个样都系可歌可泣嘅，我就会可歌可泣咁问佢咯。 哦、但系你见到佢个样就觉得可泣啦，系咪？ 就起码唔系医嗰只啦。 同埋好可恶啊！ 系啦，佢都系医泣嚟嘅，不过一个阿医一个可泣咯。系啦，咁我就放弃咗。 但我觉得佢系啦，即系咁样。 你会唔会借俾佢啊？ 我唔会。 好肯定， 哇！你佢谂都唔谂啊！佢问你借个叉锤啫，佢唔系问你叉借个锤喎，做咩啫？ 嗱，我会话如果 我借个叉我俾你，加埋个锤我。 佢又唔系问你 keep 人嗱拎走另计啊！ 佢拎走， 佢开头冇话拎走嘅，佢开头问佢喺店内用，去到后来咧用咗一轮咧，佢就再提出进一步嘅要求啦。呢个匪徒可唔可以听日先还俾你？ 系咯， 咁啫嘛。 咁你有冇将呢件事告发俾呢个叫做嗰间？ 佢日日都嚟，佢冇偷你嘢噶。 同埋又未到告发， 又唔使告发啦。 佢又好有礼貌，因为佢着得好得体噶，即系我只系话佢唔系一个索女啫，但系佢都系正正常常噶。佢系佢用要， 唔怪之你讲呢单新闻嗰、那个，唔系呢个自己嘅真人真事嘅时候，角度系点都系咁样啦， 系啊咁样咯。 佢最话我系 Android 嘅。 如果佢系。 咩啊？讲啊！ 我即刻喺隔篱，我买都买过 iPhone 啦。 儿童科医生啊， 买个插电就得噶啦。 我直接问佢，我不如我帮你插，你会唔会唔识插啊？我帮你啦。 快插又得，慢插又得，即刻插又得，插咗。 继续讲你嘅尿袋啦。 咩插咗个人品？ 咦，有如有喎、啊。 系啊，咧啊，讲紧插电嗱，诶嗱，如果好似嗰个女士就系文姐啫， 讲咗两个字啊。 但系如果喺诶嗱，而家商场有啦，有商场有啲地方咧系有条柱等，跟住俾你入 入 嘅插头俾你插噶嘛。 我见到诶港铁站都有， 啊港铁站都有，系啦，都方便 啦。部分啦， 我听到话有条柱俾你插， 有条柱诶柱等啊，我话 你可以 插电，有唔同嘅掣系啦，唔同形式嘅系啦，都俾你用嚟插电，系咪？ 有啊， 系啦。嗱，而家将会喺街都有呢个服务俾大家， 香港啊。 吓，诶、啊，诶、啊，对住，要远赴呢个去到法国噶啦、 啊，我好近啫、啊。 希望呢啲咧嚟即系慢慢咧可以伸延到世界各地啊，因为咧好嘢嚟嘅，系咪？ 我晏昼我搭飞机去试一试先。 系、啊、去插电，去边度？ 净系插电啫， 我去插电， 插完就翻噶啦。 系啦， 吓笑死我啊！ 真系插电啊！系啊， 搵个法国面包系嘛？ 喂，唔系啊，佢真系啊，有啲科学家佢好叻，咁啊就咧诶，即系将一个叫做咧，即系而家都市人个个都希望有插。但希望咧又唔好耗咁多电、啊， 系 咁究竟佢可以点样去供应俾大家嘅电呢？ 哇，好难喎咁， 系咯，好玄妙啊而家。 但即系唔需要虚耗一啲， 俾人哋差嘅话， 佢唔想虚耗一啲能源，系咪？咁你成日喺度插住屋企嘅电，又即系虚耗好多能源噶嘛？咁但系佢又想供应俾大家、啊。嚟自一 太阳咯， 系啦，哎呀， 叻 仔啦， 你攞住条插座就对住个太阳光，就咁收啦， 系啦，哎呀， 应该天黑嗰阵时 太阳光似我插电， 系啦，插到2%啦，咁样系咪咁样？ 俾多少少智慧你就可以完成你个 project 噶啦， 诶、哦你就要有一个太阳能插头咁就得噶啦， 接头咪得咯，插头又点样嚟啊？ 买咯。 嗱就唔使买嘅， 个天跌落嚟咩？咁唔通唔系买嘅话？ 嗱咁咧，佢而家咧就希诶喺呢个法国咧，佢将应该唔知摆咗未啦？佢有一棵太阳能电子树。 哦，即系棵树系假嘅， 嗰棵树系假嘅，咁、哦、但系佢造型咧就似诶一棵树咁，咁咧系 佢本身系一朵花嚟嘅， 树、那個、本身系只牛嚟嘅，其实 树嗰、那个即系譬如我哋树真系有树荫啦， 你首先抽筋唔好乱喐啦， 好惯性指向你， 跟住咧， 咁咧佢就喺上面咧全部都系太阳能板， 哦， 咁啊直接咧就吸收咗太阳啦，系咪？咁跟住咧咁样直接吸收咗太阳，咁佢有储电噶嘛，咁将个储电做咩啊？就系摆喺树干。岸嗰度咧，就将一啲电线咧就插出嚟咧，就俾大家可以喺个太阳能板嘅电子树下低插电。 咁我哋即系话就真系将自己嗰个插嘴咧就插落个树干度。 系啦，即系佢有啲线喺度噶嘛，都 佢其实根本就系一个太阳能嘅小发电机，插咗啲太阳能之后咧，就射翻俾你哋。 真系唔好嘥啊！如果你譬如喺商场啊，或者其他地方都系用紧人哋嘅电源噶嘛， 系 咪都系用紧嗰啲叫做资源噶嘛，系咪先？咁呢个太阳能咧根本就系天然资源。 咁即系话我哋 俾大家可以插电。 我哋以前就系榕树头下边讲故 事，系啦， 而家 系榕 树 头 下边就 插电。 系 啊，佢个样子 几好， 个样子都几科幻嘅。 即系会唔会似但佢多唔多？而家得一棵 咁 嘅树， 佢会咁样啦，系啦。 其实真系 原来只系咁啫， 系啊， 即系佢只系有有。 你 嘅 幻想系点啊？ 我唔系真系有以为有成棵树干啊、大榕树啊、枝叶茂盛咁样， 我以为系一个艺术品咁样 嘅、 啊。系、 哦、 咯， 佢其实真系只不过咧有条啡色嘅树捆，咁咧 就 插住咗咧三块咧超英嗰啲板， 都唔系有四五块嘅， 四五块啦， 四五块 系啊，咁啊即系好似嗰啲烧烤板咁样咧。 太阳能板人哋嗰啲叫做好贵噶， 我觉得似冷气嗰啲隔尘网。 系咯，唔系但系都 OK 嘅，我开头以为型到真系成棵真树咁样啦。 哦，咁又未至于做到，因为你太阳能板都要一个 size 啊。不过都唔使啦，呢个都够啦，呢个都几好啦。 好噶，如果香港有都好啊。 但 系佢会香港有， 佢拆位多唔多啊？因为一树一机啊，真系大件事啦。 唔会咁蠢啩？ 系啦， 如果系嘅话，整嚟做咩啊？ 但 系 个树干又唔系好粗啫。 喂，但系我又见到第二棵咧喺第二度位置，咁好似咧呢棵嚟得靓啲咁样吓。 差唔多 啦， 角度问题啫。 咁佢应该喺个树干嗰度咧，应该有唔同嘅插头咯。 即系有唔同嘅插头， 即 系 咩机都可以用到嘅， 应该系嘅。 哦，唔错，其实真系好似对无聊咁，我哋有咧系咁，嘟。又或者似人哋嗰啲咧，咩戒嗰啲橡胶啊，咩戒嗰棵树咧？ 系啊， 而家我哋都系戒啲太阳能出嚟。 呢、這个靓嘅，佢话咧希望咧，即系嚟紧咧，喺纽约咧嘅其他嘅20个地点咧，都会希望有呢个电子树喺度俾大家去供应，即系希望用翻一啲天然嘅能源去帮助大家啊嘛。 咁、哦、我识答佢啦。Sorry, do you have iPhone charger? 树喺嗰度。 Tree, electric tree. Tree gun. 我叫你跟住个 tree 去啊。 Follow. 伤心的总会任性，灰心的总会用气力，将最好的过去，将最多的细碎锁到属于你的眼睛。失恋的不够耐性，失恋的不信是注定，于最黑的世界，于最光的刹那感动属于你的气息。只是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你的伪装，是浪漫的爱情再见，但承诺可再听，什么可不变色。Oh baby，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清静，回忆不再受制于我承认。回忆也许你的，当晚与你记住流水声，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难道送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失恋的都有惰性，失恋的都记住约定， 这一只都是我们听众揀的数字歌曲，这个是我的回忆不是我的8个字的泳儿和海明威。但是我现在想住，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长一点的歌名，你看看。Oh baby， 咁样应该要加埋，是不是先？好有 Oh baby， 这样。 十个字。 那不知道这只会不会、可以再长一点呢？ 睇估唔估到先，系咪我哋嘅听众点唱噶？ 系啊，但系我相信你就咁听第一把声嘅时候，你会唔觉得？ 即系合唱歌嚟嘅， 因为呢个版本比较特别啲。 哦，好啊， 你听下，准备啦。 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 点解咁嘅？ 静静喺那年。一起我的歌， 系啱啱啱啱。 我喺度哼紧啲歌词，我唔知系边个人唱噶。 我的眼神， 哦，彭嘉丽， 系咯，但系呢个声系边个嚟噶？彭健新咁样， 点啊？ 男人嚟噶嘛？嗱，你听下咯，嗱，就嚟到副歌 chorus 啊！ 佢会唔会出嚟噶？彭嘉丽， 嗱，准备啦，准备啦，准备啦，准备啦。都仲系彭健新嚟 喎。系啊，话说呢个咧就喺广东歌嘅历史里面咧，歌名最长嘅一首歌啊嘛。 系咪最啊？应该系。 唔肯定系咪最，但系 长啦， 长噶啦。头先你话有个18个 喎。搵唔到啊！我唔知咩嚟噶。呢个其实系台湾综艺天王吴宗宪嘅版本嚟噶、 可能呢个原唱版 本 出奇 啊！ 因为大家原汁原味感受一下。 系啊。都是听众想听的18个字的超长歌。 那是什么字啊？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虽然几句小细的彼此问候写在牵回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 呢、這个就系吴宗宪嘅版本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而家呢单新闻咧就系、是不是这样的困境，你才会这样的想合作？ 我谂一定系好穷嘅时候啦，系咪应该系？ 正所谓穷则变，同埋通常咧，即系你咩情况底下先至会咧，即系明明咧，即系打牌最明显噶啦。 咩啊？ 几时你哋会上下家都打晒龙通啊？甚至乎三家猪一家？ 打牌系唔打龙通嘅，两件事嚟嘅。我哋好专业噶嘛，你唔可以咁样谂我哋。 几时先至会三家齐心合力做啲嘢噶？ 一家赢好多咯。 就系、是 ，我哋好似嗰个 Nicko Nicko 新年财咁样讲，唔系啊，我唔系猪你啊，我松你咋。 系啊，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咁咧而家咧有一单咧就系喺香港嘅，我哋都讲咗一轮嘅啦。佢今次咧就唔系呢一个即系三家，佢今次系十四家。 啊， 仲要咧即系如果佢拍成电影嘅话咧，应该嗰套戏名就会变成《美食车联盟之自救》。 哦，我以为美食。车联盟之唔捞啦咁样添， 或者其实暗砍就美食啫，美食车 添啊， 美食车 美食车联盟美食啫，跟住点啊？ 美食车联盟之复仇咯， 系啊系啊， 点解要应该即系听到佢哋不停喺度咧，周都真系。黑黑面啦、啊，即系唉，唉声叹气噶啦。 琴日就话有一间美食车嗰、那个，即系好似系系咪买 小谷啦， 小谷啦，就话佢哦唔玩啊咁样，有啲就退出啦。咁之前甚至乎有啲未开张就话，唔好睇个势，麻麻地唔上啦。 系 咁，然后又有无数咁多嗰啲老板咧，而家啲美食车老板已经话，喂，平时人流好惨淡、啊， 系 小猫三四只。咁但系最惨系咩咧？佢哋好多提议讲完之后咧，政府就。我哋应该咁讲啦，政府有佢自己一套政策，有佢一套嘅坚持咧，就唔好咁容易喐嘅。 系啊，咪啊，苏炳麟都就出到嚟讲啊，嗰个效果好似未系最好啊嘛。咁跟住点啊？唔该，你俾个下集我啊，真系。 好啦， 人哋生意嗰啲钱嚟。 系啦，咁于是乎，如果你用打牌嘅比喻，嗰一家系咁旺，系咁上，系咁食，咁你个三家一系就各和青嘅啫。但如果唔系各和青嘅话，咁咪自救咯。 啊，要嘅。 系啊，可能你要打开口牌咯，喂。熟张先打，生张唔好打都要讲啦。 又或者唔好净系做大牌啦，鸡糊都要食下噶啦。 我都会咁样噶，系啊，我都会提醒一下。 系啦，咁而家咧，佢话呢个美食车计划咧，由于经营困难，但政府咧又冇乜帮到手嘅一啲政策出到嚟，于是乎而家咧呢十四架美食车咧。佢哋自己组成香港美食车联盟， 喂，好好啊！ 点啊？系咪系谂住自己聚埋一个点嗰度啊？ 哎呀，我实在觉得太好笑啦！ 超级英雄片嚟， 即系本来嗱呢啊嘛，系政府拉拢大家嚟嘅，去到最后而家佢咧另起炉灶，自结联盟，又唔好话对抗，起码就系 自救啦， 自救啦， 系 啊！佢哋会做啲咩咧？好笑喎！佢话咧，佢哋嚟紧咧就话下个月底咧，譬如话大埔海滨公园咧有一个回归廿周年嘅一啲庆祝活动啦，佢哋就会喺嗰度亮相啦。 系咪十四家一齐去啊？ 应该系啊，因为佢话咧联盟咧就会自己组成好多嘉年华嘅活动啦，例如佢会去学校，我唔知佢学校做咩，进行教育推广，即系其实希望 推广啲咩？推广美食车嘅好处啊， 可能系啊。 咁个 lunch 佢就布喺学校门口， 我谂嗰个推广系宣传推广嗰种啊。 系啊，嗱 ，OK， 我哋讲啲先实际啲嘅。 好， 作为消费者，阿田嗰啲梗系有冇优惠啊？ 系有冇平？有冇买一送一？ 佢而家推出呢十四间美食车嘅贵宾卡。 哦， 你申请呢张卡，我哋呢十四架美食车里面消费八折。 诶，咁好好， 即系话咧八间，唔系八间，十四间都八折。因为咧，我谂个最大嘅分别就系喂，冇理由得你八折，咁我咪蚀咯。即系做唔做优惠都蚀噶嘛。咁而家咧，佢就全部一齐平。 系 啦，咁啊， 都系一个吸引力嚟噶， 都系吸引力嚟噶。 虽然大家未必会去完呢个唔系好聚脚嘅地方，再去另一个唔系好聚脚嘅地方去搵呢个美食车。 十月佢哋会举行第一个私人美食车。结婚派对， 哎，咁又有一个买点、啊， 有多个揭秘啦， 起码又有记者朋友去影相啊， 系冇错，同埋我谂咧，即系佢希望做翻有啲新鲜感咧，譬如话喂，你结婚搞 party 就唔使净系酒楼乳猪啊，或者 cocktail 嗰啲咧，帮衬下美食车度啊，食下嗰啲云吞热狗鸡啊。 云吞热狗鸡， 云吞热狗加鸡， 头先嗰只黎明蟹， 有名胜利蟹，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嘅。 今日一味长字， 唔系真系要啊！估唔到去到呢个地步，十四家美食车咧，要自己结盟咧嚟自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三名男子涉嫌在五桂山杀害男子郭伟诺，被控一项谋杀罪。三人早上由警车押解至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下个月五号，等候警方进行认人手续，被告继续还押。控方表示，暂时冇直接证供证实被告犯案，但第二被告同第三被告喺警戒下承认袭击郭伟诺，而首被告就承认知道施袭计划，又声称系被第二被告指使喺山上嘅分岔路引开郭伟诺嘅一名同行朋友，俾其余被告有机会同郭伟诺独处。本港私人住宅楼价持续上升，连续六个月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 327.4， 按月升 2.1%， 升幅较三月收窄 0.2%，指数已经连升13个月。上月私楼楼价按年亦都升 19.8%， 今年以来累计升 6.5%。 中银在尖沙咀的一部自动柜员机有被叫过价痕迹，职员报警。警方朝早8点多接报，指一部在金马伦道的柜员机怀疑被打开，暂列作刑事毁坏案跟进。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推荐启德体育园项目近319亿元的拨款申请，稍后交由财委会审议。浸会大学体育学系副教授雷洪德表示欢迎，认为体育园若果能够在五年后顺利落成，对本港体育文化有帮助，希望财委会亦都会通过拨款申请。他认为政府了解到在本港现时体育风气下，在营运和管理一个体育园有困难，赞成政府采用提案诱因的方式招标，形容是政府思维上的突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雷雨，星期六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80点，跌21点，成交金额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2点，升1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0蚊跌4.8，中国平安50.85升5毫，盈富基金25.95跌5仙，中国恒大14.72跌4.8，联想集团5.13升2.8，吉利汽车12.72升7.2，恒生 H 股106.9升2毫，建设银行6.47跌2仙，中人寿25.7升1毫，工商银行5.2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1.08，瑞士法郎0.976，澳元0.748，加元系1.346，新西兰元0.709，人民币6.841，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20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1,708蚊，跌64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3美元，卖出1,2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啊。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一听到呢个声音，就知可能有人会呃你啦。 又嚟猜猜我是谁啦吓！ 今个礼拜我哋系猜猜我是谁，三个会讲出一啲真或者假嘅新闻。 系 啦，听众们要听晒之后咧，就打电话嚟俾我哋。 我见到我哋个灯眨下啦，等一阵先，冷静啲，听埋我哋三个新闻先。 同埋我发觉一样嘢，即系睇嚟，大家对我哋啲肉照咧都比较有兴趣。 系咪真系肉嘅先？ 系啊，自从我哋而家即系推出呢一个咧，即系肉照系列之后咧， 系签名肉照啊，劲啊！ 肉照好意啊，唉，真系 肉照 云系啊！我哋而家推出肉照好意啊，真系吓， 系啊！ 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啦。不过今日会唔会有阿祖嘅蜜蜂肉照噶？ 蜜蜂肉照会唔好咯，咁丑样。如果大家真係好想要嘅话，攞去 picture 嘅话都可以俾啲大家。 我想话俾你听呢，你嗰点呢被针嗰位呢开始散红散到其他地方。 不如我哋讲返。 你使唔使攞啲铁打就捽佢呀？ 所以喺呢个时候就讲我單新聞先啦。 好啦好啦。 我话我單係真嘅。 就係俾蜜蜂针 啦。係啦。唔係。因为我俾蜜蜂针完之后呢，我对于所有动物去咬人呢件事呢好有兴趣。特登上网搵到巴西咁远。 好啊， 就同蝙蝠咬人有关嘅。 好啊。 两位，你哋知唔知蝙蝠会唔会主动去咬人㗎？ 你唔撩佢唔会咬你嘅。 啊，李已经系咬 嘅。 你觉得蝙蝠会嘅。 佢系吸血僵尸嘅化身嚟嘅。 冇错啊！话俾 你 知， 佢会唔会搞你噶？ 嗱，理应系咁嘅。 你担心 系咩话？我而家讲噶啦，系啦，系真嘅， 系真嘅，系啦。 蝙蝠咧，理应系唔会去咬人嘅主动，因为咧，其实佢哋系中意黑嘅地方噶嘛，佢哋怕光噶嘛，所以佢哋除非佢受到攻击啦。如果佢唔会去咬人嘅，不过喺最近嘅呢一个月里面，地点系巴西， 巴西 喺巴西里面出现咗好多吸血蝙蝠， 蝙蝠本身系吸血嘅， 系啊，都啱嘅。 系咯，点咧？咪有啲食斋嘅唔吸血嘅系嘛？ 有嘅，有啲叫果蝠啊嘛，真噶食生果噶， 系啦， 系啊。 但佢哋咧就 唔系饱嗰啲果蝠， 自己主动啊走入啲屋入边，即系譬如你瞓紧觉，冇闩晒啲窗啦，佢就走入个屋里面度咬人， 系 吸血，甚至一个人可能咬几个地方， 哦、 令到巴西当局咧而家都真系要成立有关的当局去了解究竟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的呢？他们真的咬，而当中有一位朋友又当然不是只跟蝙蝠有关的，他被蝙蝠咬完之后没有好好地去料理，即是打一些防疫针， 跟着真的变成蝙蝠。 不是，他跟着死了， 哎， 没变身的，但死了都够惨了，是不是？所以阿祖今天要讲的这宗新闻我说是真的，就是说吸血蝙蝠袭巴西，你哋信唔信？ 好似好普通咁样，蝙蝠咬人几难啫，蜜蜂针人都有啦。 但系讲紧嘅唔系一单半单，有40单。 系啦，正常。 信唔信？ 信。 阿生， 冇问题。 你哋两个都信。 佢哋应该系惊易变肚饿，系啦。咁啊，巴西又热情啊嘛，所以热情就热血噶啦。 点解呢一个月先至发生啊？ 咪就系呢个月特别热情咯。 唔系喎，佢哋二月系嗰啲嘉年华噶，嗰阵时最热情噶。 唔系佢嗰个余庆都仲系继续有咯， 热 闹啦，系咪？ 我唔信 啊， 哦，你唔信嘅？ 系我唔信嘅。 O、okay, K， 好啦， 我话系真嘅。 好啦， 佢摆明将你自己唔开心嘅嘢交我俾蝙蝠，岂有此理？ 唔、系，你哋信唔信吸血蝙蝠咯？系嘛？ 信信信。 好，下一位， 到我，到我， 好， 阿田，阿田系啦，阿田咧呢单新闻系真嘅。 好， 咁咧又系一啲悲剧，从悲剧起，但系咧跟住衍生嚟一啲嘢。 系咪变喜剧噶？ 都诶又唔算啦，单新闻啦。咁话说有一个婆婆， 系 已经婆婆啦啊，因为咧佢咧有女嘅，有个女嘅， 系 但不幸吓，唉佢个女咧就喺佢即系2009年嘅时候咧就不幸过世， 肯定系真嘅。咁讲到咁多年之前嗰啲，通常咧嗰啲 啱啱执翻份报纸， 系啦，咁咧就咁个女咧同埋个女婿咧就好唔好彩咧喺呢个叫做煤气即系中煤气毒咧就过世啦。但佢真係纪念得佢个女好紧要。 係。 佢因为得一个嘛喺大陆㗎呢个喺大陆嘅。咁所以呢佢即係跟住冇女囉系咪即係冇咗囉。跟住继而呢佢话唔得我呢要生返个。係啦，但佢嗰下子59了已经。咁、但真係俾佢成功用呢个试管测试嗰啲。 试管婴儿。 係啦嗰个方式呢佢真係重新再怀孕喎。 係。 跟住呢 ,60 岁嘅时候呢真係诞下咗一对 twins 添仲要。因为嗰啲试管係可以有两个三个。 一对 twins 即係佢有四个㗎喎。 係一对係一对。系啊，即系 好醒喎、啊，你都食咗鱼油喎、 啊，一对食先至醒啊！ 孖生嘅女女系啦， 一对孖生嘅女女咪就系四个咯， 一对啫，一对妈妈生出嚟嘅女女啊，即 系 两 个，两个生咗两个，咁好开心啊！即系咁啊，可以重拾翻呢个叫做即系有后啦，又可以做翻妈妈啦，咁样 好啊，真嘅咯， 我都话系真嘅，我都睇过呢单报纸， 系咯， 你几时睇啊？吓、 啊？你睇嗰阵时，我睇你隔篱嗰阵时， 同埋好多好多都有呢一种噶。 嗱，嗰60岁， 我估过一个64。 64 有好多仲大啲添噶啦， 但我唔知系咪同一单，可能我记错，所以我信阿田系真嘅。 佢仲要开咁悲天悯人嘅背景，都唔好唔好意思质疑佢啊！真系 系 啊，咁系咧， 唔系咯，你又衰嘅真系，系咯，你两个人嘅，一个系死，一个又系死，一个自己死，一个上面个女死。 你而家作一单咧，同生命啊、新希望嗰有关 系 噶咯。 我呢单真系全靠我咋，咁都俾我揾到呢一单真嘅新闻。 嗱，三个都话系真噶。 嗱，呢单新闻咧发生喺日本嘅。日本有一日喺条繁忙嘅车路上面咧，哎呀，有个车就跪低咗，咁跟住咧就大家梗系第一时间咧叫佢拖车嚟噶啦，咁但系你叫拖车嚟，时间系要嘅，等佢嚟又要塞又要慢慢嚟，仲要俾钱。好啦，发生咗咧就有一个车主佢走落嚟，佢话唔使 call 拖车，我帮你拖啊。佢话你点帮我拖呢？佢话其实我本身系一个专业人士嚟噶，专业拖车唔系。 佢系钢牙师系咪啊？ 唔系，我本身系一个专业嘅绳索捆绑大师。 嗯， 即系上次阿迪子嚟即系表演过嗰啲咧，俾人哋捆绑嗰啲啦， 自己帮自己。 日本就真系有捆绑艺术大师 啊 嘛，好多噶嘛。咁佢咧，佢话佢咁啱就遇到咧一个系捆绑大师嘅司机喺前面。佢话咁点啊？佢话。我随身咧，作为一个捆绑大师，就 随身有条绳嘅。 个随身真系条绳嘅，你睇下我车尾度就有条粗麻绳。本来我而家就 系 谂住去拍写真，绑个学生妹嘅，当然系自愿噶啦。而家我唔绑学生妹，我绑你架车。 咩嘅？唔使继续讲，我觉得你得心未解。你真系唔使继续 讲。你哋真系唔信。然后嗰个车主就话：咁系咪真系得噶？佢话系真系得。 我惊个匪姐，我急啊！ 我哋咁话，我就 系 标要你 啫。你真系咁样嘅？ 你真系可以继续。 咁然后个车主咧就话：咁啊试一试啦，因为点解咧？最紧要免费。 系系啊。 佢话我帮你拖，起码拖走咗先。咁咧，佢就真系咧攞佢。佢嗰条车尾箱咧，佢条大麻绳咧，真系绑住个车头喎。咁然后咧就真系咧奇人奇技显神通，捆绑大师拖车走。 系啦， 佢就真系攞住条麻绳咧，真系拖住个车咧就走咗。 咪先，我想话捆绑大师佢捆绑自己啫，冇话要拖拉嘢噶。 佢条绳嘅捆绑技术一出嚟， 你自己、啊。你自己都死，你自己都觉得撞得太大啦。 有破绽啊！ 你老嚟讲，嗰啲捆绑大师讲完， 艺术系捆绑完静态噶嘛？ 跟住拖车，你话我系硬咬啊？ 系啊，嗱， 我都话系筹款啊， 我系硬咬啊！ 佢条绳好劲嘅，知唔知啊？ 劲就点啊？你讲个魔术啊？ 佢最后咪就拖走咗啦。嗱， 佢条绳劲啫，唔系话佢个人可以拖拉部车啊嘛？ 你知唔知？嗱，跟住你就信真。 我都系唔使继续讲，你越讲越嚟。 其实送你张玉照俾听众 咩？佢最后就拖走咗啊！但系后来啊，警察拉佢啊， 其实未 因为你嗰个故事简直好似个氢气球一样啊，飘咗上天啊，想捉翻都捉唔住啊！ 讲翻讲唔翻正出嚟嘅， 警方话 你冇扮睇 电话， 真系扮睇电话， 又唔信我讲， 系唔系佢系写咗喺嗰啲 message 里面自己打出嚟嘅？ 你唔信我讲，警方话呢啲叫做危险上路，因为咧两架车中间咧仲有一条距离，因为咧佢有条麻绳喺度啊嘛，咁所以咧佢话如果中间咧有啲电单车唔觉意嘅话咧。可能会坐 住车，咁大个人喺度拖住个车都睇唔到啊！ 你唔好信咯、啊， 唔信咯、 啊，你就唔好信、啊。 唔知边分可以信到、 啊？我都喺度动议，我听众都唔好信佢啊！三单新闻摆在度，阿祖嗰单咧就系话咧，呢个巴西就出现咗呢、這个吸血蝙蝠咬人 潜， 40个人啊被蝙蝠咬啊，唔知点解佢哋研究紧啊， 系 真嘅。 阿田咧又话大陆咧有个妈妈咧系好挂念个女儿。咁所以咧，佢自己喺60岁嗰时候咧，啊唔系59，系啦，因为佢60岁生啊嘛。59嗰时咧做呢个试管婴儿嘅时候咧，生咗一对咧，孖女， 系 啦， 有一对孖女啦， 系啦，佢一对孖女咯， 系啊， 一对啊，两个孖女，即系唔啱佢。 生咗孖女咪得咯， 生咗孖女咪得咯， 生咗孖女啊， 唔使咁多形容数量词喺度噶嘛，系咯， 点系真嘅？ 佢啱啱咧先同佢个孖女咧庆祝7岁嘅生日啦，佢而家60几啦，已经系啦。 豪仔个单真系天打雷劈，佢真系真嘅，真系日本啊有个捆绑艺术大。司移座一个咧架车抛锚嘅司机，就攞佢嗰条捆绑嘅绳索嚟拖架车走，最后被警察拉住，因为佢危险上路，都冇笑到，佢唔认真。 头先你自己笑 先，你啱啱重咗句子，俾人完成咗。 电话号码17238，边个系真咧？边个系假咧？赢咗嘅话，有张玉照送俾你嘅。嚟紧64，所以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纪念噶。呢个系嚟自舞台剧《双城记》嘅主题曲，词曲唱都系佢，唔同啊。《双城故事》。 因世代而改变，见证这里再开始。如将相信过的誓言，幻化作烛光里的真挚。未了初衷里每一章节，毋忘坚守住。或许这黑暗继续蔓延。但却唤醒起每分信念，亮起烛光，看见新的脸，让我感温暖。这一年，承诺。 乐带着记忆，在烛光里挽手。原来期望仍够在这里。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1872388接下听众电话，三单新闻，边个真边个假？攞唔攞到我哋玉照做礼物咧？ 第一 位 系 Echo，Hello， 啊，阿玲啊，阿玲定 Echo？Yuko， 啊 Yuko， 系，不过无论点你把声我都听唔到。 Hello，Yuko 你好， 系， 你写位啊，不如 你讲句声嚟听下，喂。喂，你把声有啲唔知点解，即系声音经过特别处理，我哋 系啊， 有啲蒙咗。你条线路应该系搭错线， 唔系 ？OK， 好， 我知啊，系啊，我哋听第二位听众好嘛？ 阿玲啊， 好，我哋再听第二位听众先，1872388 ，Yuko， 哦 ，Yuko，Hello，Hello， 你系咪 Yuko 啊？ 我 系 Yuko 啊 ，Yuko，Yuko 你好， 请讲，丰收快活人， 你好， 你好， 点啊？边个真边个假？ 我就觉得是桂花 条 是真的，阿祖是真的， 真 条 是假的。 系啊，心谂激动啊，最 尾嗰 句 讲咗豪仔嗰单先啦，点 解 觉得 假 啊？系啦， 豪仔一 路 讲，我都有听一路听时咧。全部都笑，我自己都忍唔住笑，好假 啊！ 系啊， 笑到肚痛啊！ 笑到肚痛啊！可以代表系真噶嘛？即系真系好笑 啊！佢话笑你笑到肚痛啊！ 真系好噶嘛呢件？你唔相信有人攞条麻绳咁样绑住架车走？ 唔信啊，冇可能啊！ 点解冇可能？绳系绑到嘢噶？ 搞笑咯，我觉得你应该系搞笑。 你会后悔 嘅，系跟住咪俾人拉咯？ 系咯，阿田咧，阿田点解系真咧？ 阿田就因为我有聽過的， 即咁大年紀生小朋友， 唔出奇咯， 唔出奇， 系啊， 同埋六十歲都唔算好高壽啫嘛， 六十歲生仔講真就真係算大嘅， 唔係嘅，印度嗰啲百幾歲嘅個男人， 咁又未， 係啊，係今時冇契機啊， 係啊，咁阿祖嗰單咧，點解你又信我講係真話咧？ 因为我都有听过 咯， 李阿祖呢、 這 个。 哦，李阿祖呢、 這 个， 李阿祖啊， 李阿祖啊，你系男嘅 friend 啊，李阿祖啊。 多谢 李阿祖。 你冇听过我嗰单咩？边 个啊？ 猴仔系啊。 猴仔一个都话好假咯，由佢讲嗰时都开始好假作古仔咁。 好啦，依家我先揭晓啦，一百七十万，多谢你电话先 ，Yuko， 拜拜 ，Yuko， 拜拜，好，下位听众啦，系 ，Hello， 你好，阿玲你好。 阿玲啊，你喉咙痛啊，你把声有啲沙。 阿玲，你系边个？系咪火星啊？ 系啊， 系咪火星嚟啊？阿玲 ，hello， 喂喂喂喂喂，佢都系，哎呀，可能嗰个线路有少少嘅问题咧， 系啦， 未必博到阿玲出街啊。 系啊，我哋可以试下。 个磁场唔系好夹啊。 系啊，即系我哋试下，佢嗰啲应该有啲干扰咗啊。 系咯，系佢嘅啫，嗬。 系啊，阿 Yuko 头先都 Yuko 都冇事嘅，系啦，我哋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啦吓，1872388，我哋今日咧三单新闻啊，一个就话咧，即系一个比较年纪大嘅妈妈生咗小朋友嘅，系啦，咁啊睇下另外咧两单你信唔信啦吓，有呢个麻绳绑车同埋蝙蝠咬人嘅，好，你系边位？阿薇。 你好， 阿薇你好， 你好豪仔， 系啊， 阿 薇， 系啊， 早 ，hello， 哇，好好齐整，好齐整啊，嗌晒啦，你信唔信我哋三个嗰单新闻先？ 信， 三个都信， 唔系，系豪仔嗰单唔信， 系啊，系咪其实唔信豪仔个人咧？讲真， 唉，真系， 阿薇 惨真系， 扎扎地， 唔系啊， 扎扎地， 你咪阿田精明啊，佢扎醒就扎醒啊，佢点会拉到人哋啊？系咪先？拉到人架车喎，讲 但你唔好讲到咁肯定，我又肯定佢一定系错就呢个我哋游戏吊轨嘅地方嘛。 你讲 嚟，点解唔信佢先？ 系啦，点解？ 好多次听都系假嘅， 系啊，个底唔好。 你唔信醒系可以绑到车嘅？ 信醒系可以绑到车，但系又冇乜拉力。 咁我 都 係 咁諗，係啊。咁阿祖嗰單咧，係啊，蝙蝠咬人喎、啊，你要信我講真話嘅。 頭先話你夜晚蜜蜂都熄咗燈可以入你屋企咁，蝙蝠唔可以咯。 哇，咁你又講得好啱喎，我都真係啊，密室嚟噶嘛， 係啦、 啊，我仲要一掌可以擊敗佢喎，都唔知點解。 佢留低支針喺佢。 蜜蜂係採蜜嘅啫嘛，佢採你都有味都咬你嘅， 係咪啊？一睇就知我甜啦， 係啦，冇可能咯。 甜蜜如軟糖啊，冇法擋啊。 軟就係嘅， 糖啊甜啊。係 啦，咁啊甜咧。 阿田 诚信好， 即系纯粹系佢招牌好嘅啫。 但系你唔识佢真人咋？ 唔系咯，你同佢打一次牌啊，真系。 系啊，哦，你又见过佢嘅。 除咗未见过之外， 系啊，你琴日嚟捧场啊嘛， 梗有机会嘅，下次见你阿薇。 好啦，多谢你阿薇，睇你啱唔啱啦吓。好，拜拜。一八七二三八八，听第一位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阿南。 喂，系我阿南。 Hello， 阿南你好， 阿南。 系啊，信边个唔信边个？ 我。觉得个蝙蝠是假的， 你觉得 蝙蝠会吸血的、 嗯、 通常都是吃生果的， 是 咁其他那两个觉得是真的， 是呢些是反其道而行啦， 先 讲即是你觉得因为阿祖的生果就即是不嬲是吃生果的蝙蝠冇理由变咗食人的， 是啦冇错， 佢不是食人啊，佢吸血啊， 佢咬人啫， 佢咬人。 系啊，又未到要吞咗成个人咁嘅，好有画面啊！ 但你平时食开肉嘅，你都会食斋啦，佢调转点解唔得咧？ 系 点解唔得咧？ 系 啦，系啦，咁阿田点解系假嘅咧？ 阿田系真嘅， 系啊， 系啊， 咁其他嗰 两 个系假嘅啦，我 觉 得系 咩啊？你 咩啊？你讲咩啊？你清醒未啊？喂， 醒未啊？喂，醒未？ 阿祖嗰个系假嘅，阿田嗰两个系咩啊？ 阿真系真嘅，头先佢话， 车嗰只系真嘅，头先你讲车咩容嘛？ 系讲 嘅，诶，咁仲有一个嗰个 六十岁都生仔。 系啦，生嗰 个 媽女嗰 个 系真嘅， 真 嘅，好啦，咁啊，你信我哋啦，好，拉低你，睇你中唔中啦吓，多谢电话， 好运啊男， 佢应该啱啱瞓醒，好幸福嘅打工仔， 唔系佢有分析嘅， 有分析嘅， 不过都有啲混乱嘅， 好啦，一八七三八八，你系边位？玲玲， 喂，系， 系， 哎呀，终于出到嚟啦，玲，系啊， 另外嗰位嚟嘅， 哦，另外一个阿玲啊，唔紧要啊，咁阿玲啊，你话俾我哋知，你话俾我哋知，你信我哋定唔信我哋啊？ 嗱，阿豪仔，我肯定假噶啦。阿田嗰个咧早两日报纸又卖过嘅，咁啊你阿祖嗰个咧好似曾经都听过， 系 系咁所以咧阿田系真嘅， 肯定真嘅。 阿祖嗰个又系真嘅， 咁豪仔咧 假咯， 系啊， 豪仔咧 豪仔嗰个流流地好似 流流地啊， 唔系我似刘德华就系真嘅， 唔系啊你似刘光华咋， 都系真嘅， 好远 噶。咁但系你可唔可以分析下麻绳绑到车呢件事咧？ 麻绳咧分粗幼噶嘛， 系咯。 咁但系你绑落去之中，你有技巧啫。 系咯， 嗰条麻绳都有拉力噶嘛。但系我都系唔系咁信。 同埋你话本身佢啊绑住嗰个拍写真嗰个女仔啊，条绳有几长啊？你而家去补架车喎、啊。 佢嗰日嗰个女生系桂花田嚟噶嘛？ 桂花田， 但系之中你个拉力系点样咧？ 系，我都觉得阿玲你好有 道理，你嘅知味道啊，真系好啊！ 咩唔信豪仔？ 好啦， 同埋阿祖嗰个系真嘅， 系啊，肯定百分百真嘅。 好，多谢你， 百分百添啊！好，睇下下个听众阿玲啊，好啦，1872388， 系 阿文。 阿文， 你好，你好，你好， 阿文请讲。 系你好，系啊，我觉得系阿豪仔个假嘅，阿田个真嘅， 系 阿祖个假嘅。 O K， 好，逐个讲。 出现唔同咯。 点解唔信我？点解觉得蝙蝠咬人系假嘅？ 好，有时候都有睇啲报章嘅，咁但系咧觉得冇睇过报章，好似啲蝙蝠会咬人咯。 系啊， 咁所以佢系假嘅。 所以我呢单咪要攞出嚟讲咯。 咪就系咯，先够特别。 好，阿田啊，点解佢觉得系真嘅？ 都有听人讲过， 系有听人讲过， 听人讲过，边个人同你讲啊？ 咪妇科医生咯， 啲同事 系啊。OK， 豪仔嗰单咧 吓，咁麻绳嗰度咧，绑车咧，咁即系佢话佢识绑得好，即系好好啦，架车拖得走啊咁样。但系咧都即系你拖出街，咁你好多人注目佢噶嘛？ 系咯， 系咪先？ 系啊， 应该法例唔容许咯，应该照计。 系啦，所以唔容许咯，所以咪犯法咯。 咁咪佢系啫，但系我觉得即系点啊？ 即系假嘅， 有绑车 O K 啊，食绑车争啲啦。 O K， 好啦， 系啊， 咁啊就分析完啦。好多谢大家啦， 好， 拜拜， 好啦，系时候开股啦。 嗱，即系话人人都 估阿田系真，你系咪真先咁？ 我单新闻，咁听众都话睇咗咯，咁我梗系喺听众睇咗个地方睇到啦。 你又抄翻啲十年前嘅报纸嚟读出嚟？ 5月30号。 唔系，即系真嘅啦， 系真嘅，系啦。呢位老人家咧，仲话系即系好高龄咁样产妇咧，即系高龄产妇咧，系好稀有嘅。 好，阿祖啦，阿祖咧有三个听众估系真，两个估系假，三个真嗰个系啱嘅，我 真 系咪真 嘅？ 系啊系啊， 豪仔嗰单咧，真系唔好意思啦，真系令到大家冇失望添，我系假嘅。 系啊， 但系其实我系假唔晒嘅，你知唔知啊？ 我都估到你一半真嘅，绑绳 嗰啲 真嘅咯， 绑绳系真嘅，啊、 半截系真嘅、啊。 只不过佢冇遇到 拉走， 佢真系拉 棘到人 嘅，佢真系唔系啊，系真嘅，佢真系有人攞个麻绳咧拖咗个车走啊。 嗯、 假嘅地方只系佢唔系捆绑大师啫嘛。 嗱， 同埋佢系发生喺台湾唔喺日本咯。 五位听众啊，都有估啱到一啲部分，咁啊五个都有我哋嘅玉照送俾你啦，听日再见啦。 拜拜。